俄烏衝突爆發一週年之際，就美國怎樣團結其他國家支持烏克蘭人的議題發表講話。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說，拜登到訪期間會同他討論美國增加在波蘭駐軍人數和派駐時間的可能性。他又說非常感謝美方提供新的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以及其他先進武器和彈藥。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覆蓋華南，同時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地區。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較昨日低兩三度，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同干燥，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而家温度系18度，相对湿度5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報：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7至8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海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7至8級。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早晨啦，朝早嘅时间6:08，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咧，就系2023年嘅2月20日，咁啊。今日咧就係、是、農曆嘅2月1日噶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喺無論係中國嘅農曆啦，定還是西曆咧，都已經係已經係脱離咗呢、這個、啊、新嘅一年一段時間啦，咁大家都應該咧埋手繼續苦幹咧，就自己眼前嘅工作，咁最緊要咧就做好佢，咁最好啦嚇。咁啊，時間嚟到早上嘅6:09啦，出邊室外氣温係18度，相對濕度60%嘅。咁啊，見到空氣方面咧，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5，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朝頭早嘅時候咧啊，都有少少。未有太阳嘅时间啦，都仲有少少咧嘅凉意嘅。咁啊，最紧要咧就大家千祈咧就喺今日开始，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咧就好好地嘅开始，咁啊迎接今个星期所有嘅工作。你哋好啊，咁啊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嘅有嚟自二台嘅白拳号小白。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人千祈唔可以肚饿的时候去超级市场，因为你会攞到好多好多的食物和多余的东西，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都会在这个时间你一见到的时候，那个野心、那个欲望令到你全部攞晒。但是当你用小部分去填满了自己的肚子之后，你就发觉原来大部分的都不是你最想要得到的。所以无论是超级市场定还是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在满足的时候才走入去，就好像餐厅那样。如果不是就很容易眼阔肚窄的了。应该在我们最满足的时候就走入去，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真正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食物。同样地，换转在我们的感情里面，也都千祈不要去到胡乱投放。在工作上面也都不要去胡乱就去到想着试一试。个人之物都是一样，千祈不要想着下下都是鱼翁杀网拿最多的回来。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拿不到真正属于你自己想需要的东西。有时知足常乐，你就可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寻求到你所需要的物件和情感的啦。 再亦没太多以后，晚年后每 一位要走，却永远要计较以后谁掠过。只知道旧日并未尽力过，谁掠过？回头然变得少，如何才爱得多？漫天飞花，却已错过快张开的花。活于当下，永远也要抱紧放下。漫天飞花，最美刹那瞬间跌下，一秒钟足够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昙花即使短暂，不必爱惜吗？欲愿中这年中不够满足吗？一秒钟这秒钟可以几多次？舍不得过去，等不到永远，如今不必爱惜吗？一天天过去，一位位远去，谁愿学习放下？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漫天飞花，花飞花。 六点十五分，揾你呢首歌，嚟自许志安，《活在当下》。 漫天飞花。 出边室外气温系十八度，相对湿度57%啊，都干燥啊。朝早六点十六分的早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啊，最近咧睇好多传媒报道咧，就系、是、有好靓嘅绣球花。我记得喺天水围有见过啦，不过其实好多地方咧都种多咗绣球花，同埋咧即系大家对于赏花咧的而且确咧系加深咗认识噶。在呢啲時節上面咧，見到多咗人咧去睇櫻花。咁如果繡球花有嘅，都可以影下相。識得影嘅，仲隨時影到變花海添。好啦，咁但如果你話附近嗰啲繡球花真係好少、啊，影唔到花海喎，咁點咧？嚟緊咧又有機會啦。呢、這個機會咧就係講緊下個月啊嚇，咁啊三月十號開始。咁啊，一年十日啊，一年十日有啲咩活動咧？咁啊，一年十日啊，就將會有呢一個嘅香港花卉展覽。今年嘅主题咧，哎呀，就系、是、呢个绣球花啦。花展亦都会展出唔同嘅盆栽啦、花艺嘅摆设，咁啊，以及咧就色彩缤纷嘅一啲嘅园林造景。展期每晚亦都有两次灯光嘅音乐汇演，咁啊为造景啊打造一啲特别嘅效果嘅，即系例如我哋去啲日韩赏樱啊、睇红叶啊，咁佢哋都会。有阵时加啲音乐啊，打啲灯啊，咁令到你觉得哇好靓啊，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咁做嘅，咁大家平时冇留意啫。嗱，会场亦都会售卖花卉以及咧就园艺产品嘅销售摊位，咁但系记住啦，今次呢一个嘅花卉展览仍然咧系不设饮食嘅摊位嘅，咁所以咧去到嘅时间咧，咁大家就专心啲睇花啦，唔好谂住喺嗰度又饮饮食食啦。 不過睇翻疫情三年啊，每年一度嘅維園花卉，咁啊，自從呢個2019年之後咧，咁啊開始就停辦噶咯，咁啊2022至到咧就係2021年啊，2020同埋呢個2022年咧都取消咗，只係2021年三月中舉行咗一個咧就18區網上嘅花展，嗰個係2021年網上花展啦嚇。咁啊嗰陣時就希望大家可以安坐家中，咁啊欣賞全港啊各區特色嘅公園花卉。不過咧當中咧就沒有包括呢個維園嘅。咁康文署主办嘅花展啊，喺2023年咧，早喺上年12月中已经咧就展开商业摊位就竞投噶啦。啊，当其时受疫情限制，咁啊不设咧就同食品同埋饮品相关嘅单位啦。咁所以今日咧即系主题介绍呢啲今年嘅主题花嘅时候，譬如绣球花咁啊，其实咧就系2020年啊主题花嚟嘅，咁但系当年取消咗啦。咁啊，主题由当年嘅幸福满满啊，改为咧就今年啊2023年咧就叫做绚丽绽放，幸福满载。咁啊，今年展期咧就3月10日至到3月19日嘅朝九晚九，配合翻盛开嘅绣球花，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嗰度感觉得到咧就靓啦。其实绣球花原本咧就喺中国同埋日本嘅，咁啊又称洋绣球、八仙花或者咧就系紫阳花，咁啊属于咧就系绣球花科落叶灌木噶，品种多达几十种嘅，所以咧如果大家今次去呢一个嘅花卉展咧，都应该可以一次过睇晒咁靓嘅，譬如粉红啊、紫色啊、蓝色啊、粉红色啊、紫红色、白色、青色，啊视乎翻当其时嘅天气而定，会有啲乜嘢嘅颜色。 林欣彤呢首歌曲《你是我的家》。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望一望先，今日早上6:24，出边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58%嘅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呢、這个一啲调查啊，系咩调查嚟嘅咧？咁啊，社会竞争就相当之激烈啦。咁啊，学生由细到大都面对好多嘅压力嘅。咁啊，有机构咧咁啊发表咗小学生快乐指数调查，咁啊结果显示，咁啊例如系讲紧啊西贡区咁样，有30%学生啊就不感到幸福，更加有50%嘅学生嘅得分显示心理唔健康添。咁啊估计咧就同自尊感啦、校园以及家庭生活相关噶。负责调查嘅机构啊，咁啊建议政府应该咧腾出课时，咁啊增设咧就运动时段，咁啊家长亦都咧就应该多啲鼓励学生咧就多啲参与唔同嘅活动啦吓，即系永远都系啊，只系追呢个学分咧，就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啊，调查亦都发现啦，头先话过啦，高达50.7%嘅学生得分啊，显示咧心理同埋呢个即系精神都唔系咁健康噶。存在咧就患有精神疾病嘅风险，咁啊调查亦都认为咧，头先话过又系同自尊感咧系有关嘅。咁佢哋认为学校同埋家庭咧就应该系重要嘅切入点嚟噶，咁啊提出咧就建议政府咁啊推动学生嘅正向思维，多啲咧就宣扬一啲关爱校园文化，啊全方位检讨辅导嘅体系。啊！佢哋亦都话到，呼吁家长啦，鼓励学生多啲参加呢一啲嘅校园啊、义工同埋家庭聚会嘅活动。而家啲人咧就好容易咧会疏忽呢一类型嘅活动啊，即系觉得有网上嘅世界带俾我快乐咪得咯，其实完全两回事嚟嘅。人同人之间咧的而且确咧系需要接触，咁啊人同人之间有多啲嘅关怀，而呢啲关怀咧并不是只系在于咧就喺send个短信俾你话你今日点啊。当然啦，即系最差嘅情况底下比较嘅话咧，有短信都系好嘅。咁但系始终人同人之间咧多啲见面，先至能够做到咧就身心平衡噶。嗱，如果你多啲问自己嘅问题，就话到到底我幸唔幸福咧？或者每一日你可以揾一件嘅事情喺你临瞓之前，咁啊叫做回忆一下，系觉得最开心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件，甚至乎可能唔止一件，有两件、三件。都是一些你认为是幸福快乐的事情的话呢，那你就应该是 OK 正常的，那就多些寻找在日常生活的快乐，那相信你都可以感觉得到人间的温暖，这人才为之重要。 六点半钟之前呢首歌系嚟自 J 得黄浩仪嘅陪你，十八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联合医院一台手术灯星期六突然跌落嚟，当时手术室入面冇病人，但系一名麻醉助理被灯撞伤膊头，到急症室检查后已经出院。医管局表示，负责有关手术灯保养的承办商，去年十二月曾经为联合医院的手术灯进行保养。医管局已经委托一名工程专家协助分析事件成因，独立调查专家是林超雄，又责成承办商深入调查确定事件成因，并在完成后提交报告。屯門中華基督教會夢皇花屋紀念小學三名學生在食用大家樂集團旗下活力午餐供應的飯盒之後感到不適，校長在向家長發出的通告中表示，一名小五女生在今個月16號食用供應商飯盒之後感到不適，由教職員陪同送院，第二日再有兩名學生進食供應商飯盒之後感到不適，需要到醫療室休息。校方對供應商的飯盒接二連三引致學生不適感到憤慨和痛心，並表達強烈譴責。校方已經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午膳供應情況和飯盒質素，今天將與供應商再次面談作出跟進。衛生署之前表示接獲一宗與活力午餐相關的懷疑食物中毒投訴個案，已經轉介食環署跟進。食環署表示已經巡查活力午餐多個廠房並檢取樣本化驗。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發生車禍，造成至少12人死亡，62人受傷。當地傳媒報導，一架巴士在旁遮普省克拉卡哈鹽場地區和一架汽車迎頭相撞，兩車時候翻側，造成多人死傷。美國總統拜登今日起到22號訪問波蘭，白宮之前表示拜登在華沙訪問期間會同北約九個東歐成員國的領袖舉行會談，並會在俄烏衝突爆發一週年之際，就美國如何團結其他國家支持烏克蘭人的議題發表講話。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說，拜登到訪期間會同他討論美國增加在波蘭駐軍人數和派駐時間的可能性。他又說非常感謝美方提供新的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和其他先進武器及彈藥。波蘭總統到達之前表示，相信拜登的講話將具有全球性意義。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就說，拜登的講話將比俄羅斯總統普京即將發表的國情之文更為重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和乾燥，早晚稍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北風，晚上轉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星期二和星期三風勢頗大。現時氣温是18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儿，亦都是十项全能和体坛一二三的主持。我最喜欢的港台节目就梗是体育赛事直播啦。我在这里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周年 联系香港。 老细啊，2月23号咧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不到噶啦。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啦。 2月23号咪仲有4日，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 2961-6699， 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㗎。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咪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的资料是不用估的，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些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拿本公开资料守则看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吓咁啊，6:37嘅早上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嘅，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喺度啦，咁啊，电话都搭咗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又系一个星期嘅开始啦， 系喎， 系啊。 好似好快咁樣， 真係好快，我自己都覺得好快，特別係星期六日咧，即係要照顧小朋友，咁啊啲時間又過得特別快，因為都相對忙碌，係、哎、啊。 咁你以後禮拜六日唔好照顧小朋友，照顧我咪得咯。咁你時間可能會慢咗噶啦。 咁啊好啊，我又可以最好上去你嗰度展覽，有嗰啲展覽廳喺度咧，欣賞下嗰啲嚇珍品啊。 我都好需要等你照顧嘅小白。 誒、哎，我哋互相照顧啦，呢啲嘢。 喂，最近啲天氣點樣啊？呢兩日咧就好似話回暖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我仲话睇嗰个天气预报咧，又话听日开始又冻过嘅。 唉，而家啲天气咧，真系实在太难捉摸啊！咁而家咧，嗱，我哋而家就18度啦，相对湿度61%。 18度啊！ 18度啊，系、啊，天文台咧，嗱就话到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咧就清凉。啊，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咧。就颇大嘅， 系咯， 系啊，咁但系你睇翻个气温咧，其实呢两日都系星期二、星期三啊，都系会去15至19度咁样嘅，都未见到个二字嘅，星期四先见到。 嗯，不过咧都系嗰句，因为晏昼咧，我人即系呢几番晏昼，通常喺街嗰度咧，就会出太阳咧，你就会热到感觉上20几度嗰啲咁样嘅感觉。 我都觉啊，一出太阳真系兴啊！ 但我哋咁早出门口咧就烦啦，因为好似得10零度，即系10零度嗰啲咁样嘅感觉。 系啊， 嗰个温差好似全日都上落，波幅几大咁样。 所以咧，即系我都好明白早翻工嘅朋友嗰啲即系弊翳系咩咧？你朝头早翻去咧，你又一定要攞件褛，如果唔系你就咁短打行出街嘅话咧，你又容易跣亲。好啦，到你晏昼收工嘅时候，即系可能你有好多朋友翻6点，咁啊收2点、3点咁样。正值咧个太阳晒到最晴晴含含嗰阵时间，你又收工， 嗯， 咁啊梗系热啦。 嗱，一日四季啊嘛，即系成日话一日你而家最低限度都有2季啊， 朝早咧就已经系秋凉啦，晏昼就变咗夏天，一日都有两季啊。咁如果俾你选择咧，你情愿系朝早好似而家咁样，早晚凉，晏昼热咧，定还是调转头早晚热，晏昼冻咧？ 嗯，我啊，我有冇得选择都系凉唔好热啊？我点拣都仲系仲要热嘅。 嗯，都系嘅。但如果真系要你拣咧，冇啦，即系调转头两个气温，你情愿系晏昼热啊，定还是晏昼冻 咧？可能我都会选择翻好似而家咁咯，朝头早凉啲，然后下昼就热啲，因为下昼咧大部分人都要出去外间嗰度工作嘅。 嗯 啊，咁我即系除非你话太热啦，咁太热我就梗会调翻转啦。但一般嚟讲咧，可能朝头早有种感觉暖啲嘅，咁大家会舒服啲咯。 我就觉得点都系而家咁样好啲嘅。点解咧？因为你有冇留意咧，人咧系会跟出门口嘅时候准备啲乜嘢嘅？譬如如果天文台话明俾你听，晏昼落雨，朝早唔落嘅，你出门口你见到冇雨落，你会唔带遮嘅？ 系啊， 咁晏昼就会变落汤鸡啦。 系啊，拿手唔成世咁。 但是要即係天文就話俾你聽，朝早凍，你會著多件衫；晏晝熱，你咪除咗件衫咯。 如果朝頭早已經係熱啦， 咁你唔著衫，晏晝你就會感親喎。咁所以你有冇留意咧？我哋出門口嘅時候，就算講咗俾你聽，大約晏晝會變成點，你都係唔會理嘅。我哋都係會，唔係啊，而家未好熱咯，唔使著啦，或者而家好天，唔使帶遮啦。你会因应你当下见嘅嘢，你就会决定咗全日都系咁。 嗯， 就算话明俾你听，你都系唔会嚟嘅。 咁天文台，天文台嗰个预测咧，其实唔使读咁多啦，净系读而家咪算咯。 其实都系噶，即系你话咗个九日天气，唔好理啦，到时先算啦。但系咧，即系呢样嘢咧，我哋就会信当下。唔理将来啊，咁但系咧对前程咧，你又会好紧张，将来就唔理当下， 系、 即系你会求神问卜啊，揾好多堪舆学家会问咧，或者睇嗰啲书啊，就话哎呀，将来点，将来点，我成日你将来点，你而家你都唔知想点，你将来点做乜嘢咧？即系人就好奇怪嘅，我见到嘅嘢咧，我就净系睇而家，我见唔到嘅嘢咧，我就会睇将来。 啊，系、 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即系人咧，好有趣嘅一种嘅心理思考嚟。 我谂其他动物都系活在当下多啲哦。 你梗系啦，即系你见啲狮子老虎有啲咩做啊？平时 瞓 下咯，瞓下咯。 肚饿点啊？出去 食嘢咯， 搵嘢食咯。 都系活在当下嘅。 佢哋又唔会储粮噶。 系全世界啊，都唔系嘅，唔可以话 有啲有，即系过冬嗰啲咪有阵时会有咯。 系啦系啦，有啲昆虫啊，动物系会储粮嘅。但系你话储到去你食几世都食唔完咧，又冇乜嘅，好似净系得人类系咁样。 系啊系啊系，真 系。所以咧，即系做人嘅嘢咧，就唔好谂咁多。应该活在当下嘅时候就活在当下。应该要为未来打算就为未来打算，唔好调转啊！我成日觉得 啱啊，啱听嘅呢啲。 系啊，我翻嚟再倾啊。 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咁啊？出现一啲叫做蓝眼泪嗰啲 friend 啊。咩嚟嘅咧？就系嗰啲夜光藻红潮咁啊，踪影咁啊，耐唔耐会见到噶啦。咁喺马鞍山又有啦，有阵时啊，咁啊，不过上次见到个好似喺荃湾丁九一带咁啊，见得到嘅。不过除咗咧讲紧喺丁九一带见得到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其他地方啦，亦都咧系有见到嘅。好啦，蓝眼泪啊，非常之靓啦。咁啊，离远望上去嘅时间咧，哇，真系个海变咗荧光嘅蓝色。呢一种嘅情景的而且确可以话用相当迷人啊。咁啊，摄影爱好者当然啊飞晒去嗰度影相啦，拍拖嘅人啊，梗系行去嗰度附近。哇，你睇下几浪漫！蓝眼泪咧就已经散咗噶啦，大家又唔使再去噶啦。 好啦，咁呢啲嘅蓝眼泪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呢？其实呢个咧就每一年亦都会喺香港多个海岸嘅出现嘅蓝眼泪，系由一种名为夜光藻嘅藻类生物形成噶。一般咧喺有红潮嘅水域当中就会出现噶，即系代表该处嘅水域已经受到污染，有营养可以俾呢一种嘅藻类咧去到生长噶。由于夜光藻含有荧光素，咁喺晚上受到水流刺激或者骚扰嘅时间啦，佢哋就会发出咧就系、是。淡淡的幽幻蓝光，自我防护，免受其他的浮游生物去到捕猎的，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但是因为他们在夜晚的时间这种这么漂亮的、风貌，于是乎大家就会称之为蓝眼泪。下次见到的时候拍照好了，还有通报一下给政府部门听。 心境像全情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心，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云游，像你蝴蝶轨迹声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场，百亿回响，送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 足矣。 欢迎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而家都日出咗噶啦，早上嘅时间已经嚟到6:49啦。咁啊，今日嘅气温朝头早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啦，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啊，涛。 早晨，点啊？ 咁我知道咧，其实喺苹果嘅手机上面啦，咁啊嚟紧嘅嗰一代啦，咁啊因为呢一个叫做公平竞争嘅关系啦，咁所以佢哋原本用紧嘅插头咧，咁啊都听到好多消息噶啦，就话要将要划一转成呢个 USB-C， 即系 Type C 咁讲啦。咁但系都有报道就话到喂，佢好似用唔到，定系点样？又有好多限制，咁即系点啊？佢就算改咗个 Type C， 符合咗啲法律条例啦，咁但系仍然系一个独门嘅技术啦、专利啊，定系其实个报道又唔啱咁样咧？ 依家呢一刻都仲系揣摩当中啊，可能大家都仲未清楚噶。 系， 咁只不过咧，可能一向因为苹果公司咧一向咧都有整到一啲线材咧有啲规。即係有啲規格嘅，譬如叫做 MFI 嘅呢一啲規格啦，即係表示曬蘋果嘅產品。 係 你唔會唔知嘅，只不過你冇留意啫。譬如一啲 Lightning 嘅之前嗰啲傳輸線啦，咁可能有啲嘅公司咧就要買佢嘅一啲，即係要買佢啲嘅版權啦。咁所以然後咧就喺自己個產品上面咧 mark 咗啊係 MFI 嘅，即係表示咧蘋果產品可以用。 咁而家有一啲咧，我見到例如家私鋪咁，佢都有賣到咧，就係呢個三個品牌佢自己嘅線噶嘛。咁嗰啲咧，我亦都聽過唔少人就話，其實喺家私鋪買嗰啲個性能都係好好噶，個 rights 又俾到佢哋做噶。咁其實唔係佢哋正廠出嘅，呢啲叫做攞咗個 rights 嘅，其實係咪都係可以用得比較上流暢噶？ 都冇錯係嘅，只不過有呢一啲嘅標籤就即係獲到肯定，即係個肯定性就會大啲啦。咁如果冇呢啲標籤，你都知啦，呢啲標籤可能都係有機會有人造假都唔知嘅喎，係咪先？ 即係啲 Q 乜都有假噶嘛。 係啦，咁呢啲唔好理啦。咁但係有呢啲標籤嘅話咧，咁就表示咧，佢能夠支援 iPhone 嘅嗰個程度咧，就應該係最高嘅。 嗯，明白。咁而家呢一個又話 Type C 啦，咁係通行唔到。咁其實到底係咩回事咧？ 哦，咁佢即係就唔係通行唔到，只不過可能咧傳輸上面嘅速度咧，可能冇正常嘅 USB Type C 嘅速度快。咁當然啦，佢可能亦都有機會喺入面加啲嘅晶片都唔一定。 咁細嘅地方都加晶片啊？咁係即係諗住係中間再 scanning 啊，定係點樣咧？ 嗱，蘋果傳輸即係而家用緊嘅 Lightning 嘅線，其實上面都有晶片嘅。係啊，咁所以理論上咧都有一啲嘅晶片，可能佢都想放咗喺嗰條 USB Type C 嗰度。可能我唔知啦，可能做一啲嘅限制或者做一啲特別嘅功能都唔一定。咁呢啲咧就要視乎佢嘅發展啦。咁當然啦，佢話用 Type C， 佢又無可厚非係真係用緊 Type C 喎。咁所以咧，你又唔怪得佢。 哦，咁真係用 Type C， 不過佢自己就加咗好多佢自己想做嘅，放咗喺佢自己專利嘅線上邊。咁呢個睇下佢到時個發展會係點啦嚇。咁另外啦，都想問一下喂，我見到咧 Google 嗰個地圖其實就好多人都會用啦。咁但係其實嚟緊好似有啲新嘅功能，係咪都加咗喺入邊咧？ 係啦，咁就係咧上年Google 咧都有發布到咧一個叫做沉浸式嘅實景啊。 嚇，其實唔係好明咩叫沉浸式嘅實景。 哦，其實咧就係、是、有一座 building 咧，佢就 3D 咗，然後咧你就可以走入佢個 building 度，跟住睇下啲餐廳啊、剩啊咁樣，咁啊即係個立體感咧就會更加豐富。所以其實咧又有少少似街景，咁只不過咧佢就再逼真一啲。 嗯，即係將街景同地圖咧就再融合埋一齊，咁啊變咗呢一種沉浸式嘅地圖啦。 係啦，咁當然啦，而家即係率先咧都係喺美國嘅地方啦。東京呢啲地方咧先至有嘅，咁就未必係所有咧城市都有嘅，暫時。 嗯，咁佢嗰個好處係真係令到使用地圖嘅人啊更加快可以去到目的地個指令啊，或者佢個傳輸更加做得準確同埋精準嘅咯。 又或者可能調翻轉，你喺屋企咧就已經可以好精準咁樣睇到嗰、那個地方嘅事物，咁所以咧兩睇啦，你可以去到可能佢有個導航。即係你會方便啲你去，又或者其實你喺屋企，我想知道嗰度嗰個格局或者一個餐廳點樣去，想睇定先，咁亦都可以。 咁啊，地圖越做就已經越精細噶啦。咁啊，同我哋以前啦，我同阿陶都可能差唔多，以前細個嘅時候都係用地圖，嗰啲地圖係一張張紙啊。一張紙或者一本書的地圖呢，我想現在的學生都已經不懂用了，除非上堂特登教，我都不知道 Syllabus 還有沒有教添啊。 真是，只不過我又會這樣看，有一些的，即是這些的產品又也不要過度依賴， 咁即係咩意思呢？冇咗佢就唔得啦。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咁樣嘅諗法，我又覺得未太需要囉。 咁有陣時紙本嘅地圖呢都有佢嘅好處嘅，即係方便啦，揭嘅時候亦都，如果你識用嘅話呢，係可以好快去搵到個叫地圖啊，個位置。好似以前我都讀 Jogger 讀地理嘅時候，有冇揭過 Atlas 啊？好似有本咁嘅嘢㗎嘛。系啦，咁啊，嗰本都系揭呢个世界地图啊，咁啊都系几有用噶吓。好，咁啊，另外咧就系 AI 嘅发展啦，最近都好多嘅热话，咁呢个热话甚至乎咧，我哋成日都话 AI 有啲嘅工作咧系可以取代到人类嘅，咁啊有啲新嘅统计又话到。呢一類型嘅工作又變成咗高危喎，係嘛？ 係啊，因為之前有一啲嘅職業，佢真係個多樣性比較大，咁但係咧，隨住 AI 嘅發展咧，佢哋吸收嘅資料越嚟越多，變咗佢能夠回答嘅情況咧，即係情景咧，其實亦都越嚟越多，咁變咗可能真係未必需要一啲嘅行業都唔定啊。 咁我唔知道有咩職業咧，即係睇一睇會唔會有電台呢個工作先。啊！睇下會唔會自己屬於高危嘅一族啊？有啲咩工作其實都 你咁樣講都真係唔出奇喎。其實係咪先？當然啦，佢 AI 最主要嘅吸收能力就係外界嘅資訊，所以佢能夠吸收得越快或者越新越準咧，咁基本上咧佢可能夠做到個 feedback 咧就會越好啦。 咁有啲咩工作其實嚟緊嘅時候咧，都話係幾危險啊，有機會俾 AI 取代嘅咧？ 即係之前啦，如果你有用到電話 apps 嘅話咧，有一啲電話 apps 啦，咁跟譬如可能係一啲電子理財，咁咧佢有啲chatbot 咧喺上面嘅，即係可以同你講嘢，即係你問佢嘢，佢就會答你嘅。咁呢一方面嘅工具可能就會做得越嚟越好啦，因為咧。以前或者而家呢一個階段啦，你都總可能就會問佢一啲簡單嘅嘢咧，佢就都會答到你。但係當複雜少少咧，其實佢就已經答你唔到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如果佢真係用到 AI 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就可以解決咗呢一種比較死板嘅一種回答嘅方式。 而家好多時候，譬如銀行嘅一啲開發嘅程式啦，佢哋喺選擇去到答問題嘅時候啦，我都發現咧係好多時候都係揀一啲 option 嘅，即係以下你遇到咩問題 A、B、C、D。跟住 click， 咁如此類推嘅。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回答嘅過程入面呢係好似頭先阿圖所講，偏向呢死板少少嘅。咁如果佢嗰個 AI 嘅功能做到好似人咁樣回答我嘅話呢，其實喺銀行入面我諗都唔需要再有 customer service， 真係用 AI 去到回答曬你嘅問題，然後你喺佢嘅答案入面揾返你適當需要做嘅步驟，可能都解決到你自己譬如財金上嘅問題添。 冇錯，咁所以變咗可能到時呢一類，咁當然啦，呢一類本身嘅行業啦，好多時候都已經外判咗出去，即係譬如如果香港，即係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可能如果香港境內嘅基本上都好少呢一種類型嘅客服，即係都通常都會轉咗去大灣區甚至東南亞。 咁所以睇下未來個發展為點。喂，我知道咧，速遞員好似都係其中一個咧，有機會被取替嘅喎。咁但係速遞員咧都係一啲叫做我哋有陣時會覺得嘅勞動少少嘅。咁點解 AI 都可以取代到呢一種嘅工種咧？ 咁就係因為佢都有一啲嘅無人機啊，或者係有啲機械人之前喺內地啦，佢都有出現過，就係喺疫情嘅期間啦，可能佢會派送食物啊，或者係派送一啲包裹啊，透過呢一啲嘅機器，咁所以咧就防止咗嗰個傳染啊。咁所以變咗可能咧呢一方面嘅發展，亦都可能會係一個大嘅方向。 咁佢哋又都好犀利啊！即係無人機可以呢度送嗰度送。如果嗰個叫做配合咗 5G， 甚至乎將來 6G 嗰個網絡嘅話咧，佢真係可以用到無人機去到送貨，然後完全 上埋樓喎。 係啊，上埋樓喎。係啊，即係可能譬如你住15樓嘅，佢直接咧喺你個露台嗰度咧，就可能叫你收貨都唔出奇喎。因為外國有啲可能都已經而家就淨係抌喺門口，因為外國 house 咧就比較上多嘅。咁樓宇其實要解決呢啲問題咧，咁當然仲有多，譬如係咪管制啊、航空條例啊呢啲要處理啦。但技術上，我覺得其實都應該係唔困難。我哋而家就咁拎住隻錶咧，佢隨時隨地都話到俾我哋聽，我哋個高度係幾多。咁何況如果一個無人機嘅話，佢更加精準添啦。 是啊，咁所以变咗真係都相对地一啲好多嘅職業，可能甚至可能一啲厌恶性嘅職業啦，咁如果被取代嘅可能感觉上都会好啲嘅。 咁睇下嚟緊人类嘅发展，那个文明係咪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优厚，定还是我哋要真係担心机械人取代咗人类啦。迟啲再同我哋傾个话题，唔该晒你，拜拜。 好，冇问题。好，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7:00继续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生不息，感到愤慨和痛心，并表达强烈谴责。校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监察五线供应情况和饭盒质素，今日将同供应商再次面谈作出跟进。卫生署之前表示接获一宗同活力午餐相关的怀疑食物中毒投诉个案，已经转介食环署跟进。食环署话已经巡查活力午餐多个厂房，并检取样本化验。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当然有时会怀疑的，但是你不行前一步，永远原地站在那里，你都去不到你的目标那里的。所以你永远都要行前，哪怕行得慢一点都要行，一步一步行，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的。大家好，我是佘诗曼，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中学英文科主任蒙建佑，面对英国语文科卷一常见嘅填充题，答题嗰阵有咩要注意呢？ 咁有几个 steps 去应对嘅。第一啦，你揾 keyword 啦，谂揾 keyword 个个都识。不过咧，其实考评局咧啱啱都讲咗，即系佢咧系考你哋咧明唔明白咧成个 paragraph 或者咧成篇文咧嗰个 main idea。你可能咧系要揾佢嘅 synonym 啦，或者一啲好相似意思嘅字。当你锁定咗某一句句子嘅时候咧，其实咧个答案就喺附近噶啦。咁你又再去睇啦，咁你咧就睇翻个 question answer book 里面啦。啊，究竟呢一个窿窿咧，增加我要填啲乜嘢 part of speech 落去咧？然后啦，第三步你咧就要去谂下啦，因为咧题目嗰度写得好清楚嘅，一定要 grammatically correct 先至可以攞到分啦。有阵时有啲比较难嘅题目啊，其实考评局咧佢想考你咧系咪真系理解咗成句嘅。咁所以咧2017年啦嘅 paper one 第8条啦，同学仔都可以试下做，就系咧你要概括咗成句句子，揾翻最重要嗰两只字，然后填落去。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颁发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音乐新时代。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7:09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嘅早上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6点都已经开始噶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见到阿姑喺度啊！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系咪都几好咧？ 唔错嘅。咁睇一睇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另外，为配合青衣北岸公路的工程进行，由今朝的9点去到下午的5点，青衣北岸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由金头至樟树头之间部分的慢线是要封闭，经过要小心，是咁多噶啦。 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嘅交通咧，比起疫情之前，即系讲几年前咧。整體性咧，真係流暢咗好多。 係咯，可能又加埋本身將南隧道嗰邊開咗。 以前嗰邊就一定係嗌曬救命啦，咩電話機樓啊啲，成日聽啲電話。 座底都電話機樓。係 啦，咁而家嗰邊就 OK 咗啦，咁啊完勝咗呢一個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譬如紅隧啊嗰啲咧，都會見到以前啊紅隧。好擠塞啊咁樣，而家就算晏少少都唔會話塞得好犀利。 以前試過塞到去培正道， 係咯， 但 係 而家都好耐冇聽過呢個情況啦。 係啊， 我都冇見過。 係啊，咁可能即係個收費嘅策略咧，都見到有啲成效。 有少成效，不過都係要再檢討、再檢討、再改進、再改進。 睇下會唔會有啲更加好嘅方法。 一定會有更加好嘅方法。 係啦，最好就唔使過海翻工，咁就係最好嘅方法啦。 或者係搭鐵路翻工。 係啊，而家鐵路真係好方。方便，你想想我哋细个嘅时候，边度会谂到 可以搭火车？ 可以搭火车过海？ 哇，死啦！用火车呢个字真系， 应该系 出埋年纪。 我哋细个就真系冇谂到，原来有青马桥啦，即系你咁样去到大屿山。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唔知道你系咪？我细个就净系得搭船去大屿山嘅啫嘛。 我已经有青马大桥啦，我系啱啱新机场开嗰阵时候出世嘅。 好，我哋讲其他。 我哋讲完啦，系咪静晒？ 好啦，有啲咩提醒我哋咧？交通上面， 原来琴日咧系24节气嘅雨水 、啊， 虽然就冇乜雨水，亦、 啊啊啊、 都系几干爽。呢、啊這个礼拜都会几干爽，咁、啊、但系其实准备定都差唔多啦，因为春天都嚟啦、啊。我呢入边着紧短袖啦，而家。 我入边都系短袖嚟。 系啦、啊，真系开始热啦，琴日都开始，所以就提翻大家啦。如果喺大雾同落雨咧，揸车有啲咩要留意，或者 check 定部车都差唔多噶啦，因为你换得胎又换得剩嚟都要。 啊，有啊，有啊，有啊，系 啊, 啊，我前上个星期。到啫嘛，上兩個星期先至特登咧入完油之後咧，跟住再去打一打一條胎，然後咧即係打翻胎氣，再睇下啲坑紋得唔得，就知道呢個春天因為已經嚟到啦。 要來啦，冇錯。除咗要 check 呢個胎紋之外咧，亦都要睇下咧，如果你架車係有霧燈，你都要 check 埋嘅。咁有啲人就有啲專家啦，應該咁講，有啲專家話咧，如果你有霧燈咧，如果喺大霧嘅時候係一定要開住嘅、 啊， 因為佢嗰個光線係。 最好嘅，對光嘅反射係最低啦，亦都係照得最闊嘅，因為佢喺你普通大燈嘅下面啊嘛，佢係最貼近地面嘅。但係咧，如果再能見到再低啲咧，最好都係加埋四顆燈嘅。 哦， 因為佢斬咧由黃燈咧，你係個警覺性係會再高啲。 哦，係啊，係啊，會有陣時見到大霧咧，我都有見到一啲駕駛人士，大家都係一排咁樣開住嗰、那個 一排 開 住 個四顆 燈 咯，穩陣啲啊嘛。 咁有啲人就話：，咁既然都係開咧，不如開最光啦，不如開高燈啦。啊、但原來係唔得嘅喎，係個效果會相反嘅喎、然後會蒙咗嘅。 啊，係啊，因為呢、這個光線喺呢個霧氣嘅水氣當中不斷折射， 冇錯， 令到你產生咗嗰個能見度咧會更加差嘅一個情況。 冇錯，呢個就係科學小知識係咪 ？Yes， 啱㗎係嘛？ 冇錯，啱嘅啱嘅。 你揾到㗎嘛？我真係啱㗎嘛？ 啱嘅啱嘅，冇錯，係就係因為折射問題啦。係好啦，咁如果你話能見度低嘅，咁最高嘅車速當然係要較慢啲啦。咁但係點慢呢、如果能見度係得翻200至500米咧，最多都係行80。如果係， 但呢個運輸署會唔會又第時睇？ 呢個都係一啲網上面一啲專家所講嘅，係、啦。咁如果100至200米咧，最好都係行60以內。咁、如果50至100米咧，行40以內。不過好難嘅，如果香港嘅市區係得翻50至100米、其實都係。都唔係好睇到前車噶啦，如果咁危險，就不如唔好揸啦。 即係例如我住喺嗰啲咁山卡拉嘅地方，咁如果就又真係要揸車，又真係好大霧嘅，咁真係要放慢啲腳步 啦。冇錯冇錯，亦都唔好踩死 brake 啦，因為其實呢微微濕滑嘅路面咧，踩死 brake 你係好容易 踩死個 brake 啊。 係啦，同埋踩死你。本人嘅 系啦，咁啊危险啊危险啊， 多啲抹窗啦，抹咗啲雾气啦。另外落雨啊，落雨咧啱啱讲过啦，如果个天气本身好干嘅，但系你啱啱落渗嗰阵雨咧，其实嗰段路咧系更加跣嘅。运输署都有提过。咁另外啦，啱啱小巴你都有讲到啦，就系嗰条胎嘅胎纹啊。咁个胎纹最少咧。是要深一個 mm 嘅， 一 mm， 但係呢個係最少啦，呢個係啱啱合格嘅程度。 係， 咁但係 都好似光頭胎㗎啦，其實一 mm。係 啦，其實你見到你都差唔多要換。係 啦，我見到咧，我一定換。 我驚。 我坐喺上面嘅， 好驚㗎！ 我想條命交託嗰四條車胎上面， 同埋唔知道你條命喎，做其他人 一家大細咁樣， 冇錯，仲有其他過緊馬路嘅人啊，其他司機啊，冇錯啦。同埋胎紋啊，最少要覆蓋胎面超過1/4嘅闊度嘅、另外，其實如果你有細心啲睇過你部車咧，佢有喺個紋入邊咧有啲凸起咗一粒粒嘅嘢嘅， 係 嗰啲英文叫做 wear indicator， 即係其實佢係睇你條胎蝕到咩情況嘅。 哦， 咁如果你去到 呢個冇乜點留意啲， 你望真啲，其實係由一粒粒凸起咗加粒嘅，係啦。咁其實佢蝕到嗰個程度咧，你就應該係要換胎啦。係、 啊， 係啊。 哦，哎呀，我又冇留意啲，我真係淨係睇胎紋啊。我好似有印象見到一粒粒嘅， 係啦。 但係我個心入邊諗啊，點解呢間廠做得咁差嘅咧？啲啤得咁衰嘅， 冇磨冇磨翻嚟， 整翻靓佢， 人哋特登噶， 睇下有几肤浅。 咁如果你行经有啲积水嘅地方咧，唔该慢洗，因为除咗你弹起啲水会影响到你视线或者其他人视线之外咧、其实亦都会影响咗你啤得系统嘅。 系，但系去到水渍就又唔好喺水渍嘅时候夹硬系。 系啦， 好容易跣胎。 冇错，如果水浸咧，尽量如果你架车行到低波就行低波啦。咁如果你系自动波嘅，都落一落，落一落低一个、低一格咯。 明白，明白。 另外就剩翻啲玻璃镀膜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啦，或者如果你发觉啲水垢渍咧喺个玻璃黐得太犀利，影响嗰个能见度嘅话，其实坊间都有啲。好似唔知咩膏咩膏咁樣咧，就踩喺塊玻璃上邊，即係抹乾淨嘅踩喺上邊，跟住洗甩佢。 唔係淨係美觀㗎，其實係有佢實用性喺度㗎。冇錯。 咁我都聽過啲專家講咧，就話其實如果能見度太差，即係喺呢個空氣上面嘅水分個光折射太厲害，你完全睇唔到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喺安全情況底下咧，其實戴太陽眼鏡。是可以減低個陽光嘅折射，反而令到你可以睇到個路面嘅情況更加清楚。 大到會暗咗咯， 會暗咗嘅，係啦，呢個真係真係會暗咗，所以大家就 冇乜必要就唔好揸啦，除非你係揾食車嘅，咁就冇辦法啦。但如果你 搭火車，咪搭港鐵， 搭港鐵， 又暴露年齡，又火車， 改唔到口，其實到而家都改唔到口， 真係改唔到口。 係啦， 咁好啦， 唔該曬你， 傾住咁多先啦。好，天氣方面睇下 O 點先，早晨啦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点啊？个天气如何咧？ 哇，今日涼浸浸咁喎， 係 啊，咁啊，另外咧有幾滴雨粉仔啊，咁啊都增添咗少少涼意。話曬琴日晏晝嘅時間，我見到有啲家長帶啲細路仔去沙灘添喎。 咦，我都有見到個家長帶啲小朋友去沙灘，我就覺得好似涼得滯啦。如果去沙灘， 琴日係下晝係相對好熱嘅，跟住 但啲水好寒啊嘛。 係咯，我見到有啲朋友出海添啊，我忍唔住 I G 嗰度 D M 佢哋，喂，咁有冇落水㗎？佢話咁我冇落水，吹下 海。哦，吹下風都 OK， 落水就凍嘅，我都覺得係。 应该照道理就冻嘅，嗱，我同你都冇落过水，可能真系唔冻，但系咧理论上一二月啫嘛，仲系 系啊， 点会去海玩海边玩噶？ 夸张得滞啦， 系啊，极其量四月落去都勉强 OK 咯， 撑埋个龙舟先落水啦。 香港个夏天真系嚟得咁快啊！而家真系平时二月咧。真系即系数翻手指，旧时细个二月， 仲系着紧棉衲啊！ 系咯，点都着翻啲即系比较长啲嘅衫裤鞋袜咁样。依家都唔系啊，直情都短裤短衫，外套都唔使着。咁啊，天气真系改变咗啊！咁啊，收音机旁边你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最紧要精精神神啦。嗱，虽然头先话有几滴雨粉仔啫，咁依家又冇落到啦，喺广播道呢一度。咁啊，即系继续晴天啦。希望大家今日星期一开工啊，或者星期一翻工啊、翻学啊，都顺顺利利啦，好嘛？ 好， 咁啊， 详细 天气俾小白讲。 OK，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晚上转吹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风势颇大。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晨光大学， 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嘿，我哋又向你学习啦。今个月份继续都系以浪漫做主题，咁我哋咧之前都听过两个好精彩嘅故事啦。咁啊，今次我哋介绍边个爱情故事好 咧？今次咧都依然系任伯嘅戏宝啊，咁啊同大家咧讲下紫钗记啦。咁啊，紫钗记咧就因为系喺个题目都讲咗啦嘛，即系呢个紫钗。系啦，紫钗就系呢个定情信物啊嘛， 系 咁所以咧呢个又系另一个桥段啦，因为這個呢样咧就同上两集讲帝女花同埋讲呢个唐伯虎点秋香嘅时候咧，都似乎冇特别讲到呢一样嘢，即系定情信物呢样嘢吓。咁但系今次即系紫钗记咧，佢喺爱情入面一个烙印咧，就一定系喺个紫钗嗰度吓。咁啊，所以咧，佢哋成个故事个定调咧，就一开始喺第一场嘅情况之下，就已经系李益啦，即系呢个唐代嘅陇西才子啊，李益咧，十郎啊吓，即系咁样就去咗呢个长安登市嗰度咧，就系去访艳吓。咁啊，即系咧就即系本身都系单身啦。咁之後咧就問咗一啲人啦，咁就問佢哋啊，即係邊度有靚女介紹啊，即係邊度識啊咁樣。係啊，其實咧都擺到明係溝女仔嘅，即係呢個紫钗记咧，其實雖然表面係好才子佳人氣啊，咁但係你問我咧，其實都係一個溝女嘅經典嚟嘅，呢、這個都係。因為點解咧？即係因為佢一開波都擺到明㗎啦，一開波就講到明，咁之後就介紹咗就係話啊，即係呢個咧喺。曲头巷口第一家吓，咁样咧就系呢个即系霍小玉吓，霍小玉就系喺嗰度啦。咁呢个咧即系名门之后咁啊，即系霍王千金吓，咁样咧咁就系霍小玉。咁样咧即系佢嘅标记咧就系全身都系紫色嘅吓，即系好中意着紫色衫系啦。咁啊，紫色衣裳嗰位咧就系即系霍小玉咁样啦吓。咁啊，所以咧咁啊就去访验啦。咁去访验之后咧。咁就係、是、即係跌咗支差吓，咁啊即係咁啱经过吓、啊、即係呢个咁啱阿霍小玉返屋企嘅情况之后呢，就跌咗支差，咁就俾呢个阿十郎呢嚟到去执到吓，咁、执到之后呢 诶，佢又醒啦，即系呢个才子咧又系醒嘅，攞住支钗唔还啊，即系啊碗叉，佢啊只妹仔出咗嚟搵差，咁佢都系唔俾佢啊，即系仲要呃佢添，喺嗰边咯，第二度咯， 点咗佢第二边， 系啦，点咗佢第二边，咁咧就等到俾佢等到咧，阿霍小玉咧亲自出嚟搵翻，咁啊真系搵嘅时候咧，咁佢就乘机就用支纸钗嚟到去同呢个霍小玉嚟到打开沟通。啊！即系如果你唔会无端端可以沟通噶嘛，系咪？即系以前都系嗰啲，即系男女授受不亲啦。咁啊，成成机机就攞住啲差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就可以咁讲啦。咁之后咧定情啦，咁之后咧就沟到女啦。咁之后咧，咁就去咗考呢、這个李益咧就去咗考状元啦，咁样。咁所以咧，点知咧一去咧就去咗三年吓？点解咧？因为中间咧就系、仲有一个老太尉啊，嫁娘吓呢、這个老太尉。卢太尉做嫁娘咧，就洗走咗呢个李益三年。点解佢要洗走呢个李益三年咧？因为呢个卢太尉个女咧，就系好中意阿十郎嘅才华嘅，吓咁啊就咁啱咧，俾佢哋之前又系见咗一面，吓咁啊即系，但系咧呢见一面咧就唔系大家互生情愫嗰啲见一面。单向嘅呢、這个，咁、所以咧，喂，我老豆有财有势，即系啊，咁梗系喐佢啦，用佢嘅权力喐佢咁样，即系想抢亲咁嘅款啦。咁啊，所以咧去完三年之后咧，即系都系即系咁就以为分开到阿十郎同埋小玉啦。咁点知咧，就系、是、后屘咧，就系、是、一去咗三年之后咧，咁啊小玉自己生活咧就开始成困难啦。点解咧？因为要帮手，仲要接济十郎嘅好朋友啦，阿尹明卿吓，即系要接济佢啦，一个老岛嘅才子啦吓，即系考极都考唔到状元嘅，咁所以又要接济佢，咁啊即系由得自己一个女人喺度，咁所以咧就越嚟越穷啦，去到一个点咧就要卖差吓，即系连嗰啲纸差咧都要卖咗出去，咁卖完出去之后咧，呢个老太尉知道咧就揾人接收咗支差，就攞嚟做佢个女同埋十郎结婚嘅定情信物，即系咧就系、是、要。抢啊！李益过嚟咧，就系话你唔可，你一定要结婚，一定要同我个女结婚吓。咁但系咧，阿十郎咧就吞差拒婚，不慕权贵啊嘛。即系歌词入面讲到吓，就系、是、出现咗后尾剑合差缘呢一场啦。啊，剑合差缘咧就系、是、大家非常之熟悉嘅一段小曲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即系呢个小玉又已经落难啦，落难完之后又买差，买完差之后仲要听闻就系、是、吓、十郎做咩要娶第二个啊？咁嗰啲啦，咁就已经又病啦，又病到就嚟死啦咁样，咁终于咧就是、十郎再出现翻，就系即系同阿小玉嚟到诉情啊！大家就剑合差完呢一场咧，就系冇啊！我就即系吞差佢分不冇权贵啊！咁样就系想同翻阿小玉一齐咁样嘅，咁啊之后咧就系、是、俾小玉啦，就係、是、一個重生嘅希望啦嚇。咁啊，即係我自己咧，其實都好中意劍合差緣呢一場嘅，特別係中間啲轉折位啊。其中有幾句咧，我係非常之中意嘅。咁啊，當中咧就係、是、講到啦，好有詩情畫意，我成日都覺得哎呀死啦！搞到好想唱添呢、這个， 唱啦、啊，唱啦、 啊！我都病咗啊把声，即系佢入面咧，阿花旦有一句咧，就系讲紧，你栽培了单身房，把白玉烧在弄，啊，即系呢啲咧就讲紧啊，你而家咧就改娶啦，另娶。咁另外咧，你就同個新人咧就喺度玩緊即係另一啲嘢啦，咁樣即係嗰啲，同埋就係、是、即係新人計上差，會向舊人心上刺。 哇！ 幾痛啊！你諗下呢啲對白，哇！真係不得了嘅，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個畫面，你喺新嗰條女上面插緊支差，係我支差嚟嘅，你仲哇吉到我心入 血，係咪？ 即係如果大家對於文學中意嘅話咧，即係就會懂得呢一啲嘅。哇！意境啊，即系嗰件事咧就好入肉嘅，即系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劍合差緣呢一場。咁啊，所以咧呢、這個古仔咧，即係當然啦，後屘最尾嘅情況之下，就當然兩位係即係大團圓結局啦。咁啊，咁啊，即係呢個咧都係另一種嘅愛情故事嚇、啊，即係有啲定情信物喺當中咧，就牽引住成套戲。咁、呢個咧都係。又系大家隨時咧，每日都係可以情人節嘅，大家係時候送禮物啦。 好，係唔係紫色咧？色彩轉變啊，最好就係了解清楚對方喜歡嘅咩顏色先。 多 谢 晒 精卫啊，下个礼拜见。 OK。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做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凝望着怕看了你不说的，紧握着手心的温热，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 时间7:29，揾嚟呢首嘅作品啦，都系佢自己作曲，仲有份自己填词嘅。周兴哲最后一堂课，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嘅。听到新闻简报同卡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军方同日本防卫省表示，侦测到北韩早上再向东部海域发射怀疑弹道导弹，正分析有关情报。北韩前日亦都曾经发射一枚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北韩表示。準確命中東部公海的目標水域，南韓和美國之後在朝鮮半島上空實施聯合空中演習，回應北韓前日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說，基於美方掌握的訊息，中國正是考慮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用於對烏克蘭的戰事。他警告中國如果這樣做將引致嚴重問題。布林肯星期六在出席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曾經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會面。美國國務院官員透露，布林肯向王毅表示，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實質支持或者協助規避制裁，將會面臨後果。中國外交部表示，王毅在會面中強調，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堅持原則，勸和促談，一直發揮著建設性作用。中方從不接受美國對中俄關係指手畫腳，甚至脅迫施壓。美國作為一個大國，理應推動危機政治解決，而不是拱火轟油、趁機牟利。聯合醫院一台手術燈星期六突然跌落嚟，當時手術室入面冇病人，但一名麻醉助理被燈撞傷膊頭。到急症室檢查後已經出院。醫管局說，負責有關手術燈保養的承辦商去年12月曾經為聯合醫院的手術燈進行保養，醫管局已經委託一名工程專家協助分析事件成因，獨立調查專家是林超雄，又責成承辦商深入調查確定事件成因，並在完成之後提交報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睇下先啦，氣温啊，而家18度啊，相對濕度58%就得啦，比較乾啊。不過今日白冇咩都未有住啊，大致多雲及乾燥，早晚咧就稍涼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都要見到二字頭啊，23度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及星期三风势颇大嘅。 嗯，咁啊，天气就咁样睇啦。礼拜六日唔知即系两位拍档有冇外出下，即系感受下个社会复常嘅气氛啊吓。 我系净系朝早落去买咗个早餐啫， 系咪啊？ 冇啦， 系啊，完全冇出过街， 咪就 系 落楼下咯。系啊，冇出过嚟。 咁点解你选择？点解你选择朝头早落去食个早餐，定唔点解唔外卖上埋嚟咧？ 费事啊！ 出一出去都系嘛？ 唔系我就一个外卖仔嚟。 小白有冇出去玩啊？礼拜六 都系喺屋企附近嘅地方。 区内消费系嘛？ 区内消费啊！ 区内消费啦， 系啊！ 系啊！嗱，两位咧都唔冇乜点出街啦。礼拜六日，我都冇乜点出街，我都系叫外卖喺屋企食啫。咁有啲工作留喺屋企做啦。咁除咗出去做咗一个活动之外咧，其实长时间礼拜六日都系喺屋企。但系咧，你喺屋企叫外卖咧？成日都會有啲問題出現咗嘅，或者咧手多多撳錯掣啦，叫錯外賣啦，或者撳錯外賣嗰啲 app 咧，就周知無日都會發生嘅。咁今日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咧，嚟自美國嘅有趣小新聞，幾得意。咁喺呢個美國嘅密歇根州咧，一個父親叫 Keith 啦，咁Keith 爸爸就分享啦。有一晚咧，臨瞓之前咧，佢就俾自己咧六歲嘅阿仔叫 Mason 咧。就玩手機啦，咁跟住通常啲阿爸都係咁啦，即係電子奶嘴嗰啲 feel 啊，即係俾你睇下嗰啲 baby 乜咁，我未睇下電視，睇下球賽，睇下電影咯。誰不知以為阿仔玩手機，原來咧阿 Mason 仔仔咧就喺呢個外賣軟件其中一個啦，瘋狂地落單，落咗咩單呢？雞肉三文治啦、雪糕啦、pizza 啦，呢啲全部都系阿仔平時好中意食嘅嘢。咁仲要夠埋確定喎。咁咧夜晚黑12:00多咧，就響門鐘啦，叮噹咁樣啦，跟住哇，總共叫咗幾多錢嘢食啊？你知唔知道？ 起碼都幾千啊，係嘛？ 以港紙去計，幾千啦？ 港紙嘅去，我都覺得係幾千。 幾千啦，幾千啊？7,800蚊。 哇！ 豐富嘅宵夜啊！ 叫到成台 豐富嘅宵夜， 夠食幾日啦！ 即刻要叫醒埋啲鄰居過嚟先得。 係咯， 係啦。最搞笑係咩咧？最搞笑咧就係咧，阿 Mason 仔仔咧好大方，每張單咧都俾咗25% 小費。 哇！咦？呢个做大事嘅人、啊， 好大方、 做大事、啊， 好嘢、啊。我有个迷思啫。点解 Mason 仔仔落单都算啦？点解佢会俾到钱嘅咧？ 佢可能佢挂钩咗嗰啲网上支付平台嗰啲咁样咧。 因为通常咧，你一系又面部又指纹咁样噶嘛，而家啦。 可能有啲用月费， 可能 有啲用月费 prepay 咗， 系 佢有嗰个 prepay 咗，又或者佢知道爸爸嘅密码。都唔出奇， 应该又唔会知道爸爸嘅密码嘅。 佢咪撞咯，爸爸咁锡我，一定系我出生啦。 系哇， 又点 知啊？ 嗰啲 咁激情， 系特务嗰啲仪器咧，插条线落去咧，自己会碌个密码出嚟嗰啲， 等五秒嗰啲啊嘛，个数字喺度跳。 嗱，故事咧嚟到呢度咧，都系讲咗二分之一啫。仲有二分之一未讲。 系咪退钱啊？阿爸想。 系啦，嗱，退钱呢啲啦，嗱，好幸运地。金融机构咧发现信用卡出现异常交易啦，所以终止咗咧大概439蚊嘅订餐嘅订单咁样啦，即系悭翻啲钱嘅，帮下帮下爸爸， 悭咗400多蚊， 系啊，400多蚊美金， 差唔多3000蚊到啦， 系啦，3-4千蚊到啦，咁样好啦，跟住咧阿爸爸咧，你以为佢好嬲啦，佢冇好嬲，佢咧就教阿仔。佢话唔紧要噶，你叫咗呢啲嘢食，首先你要食得晒先至好嗌啦。第二咧，你咪有啲零用钱喺爸爸嗰度嘅， 扣啊， 哦，咁啊扣晒。最后咧，阿仔就用咗佢毕生嘅积蓄咧， 你食嘢，最后剩翻嘢啦，剩翻一仙美金。 哎呀， 将佢 都储咗好多钱，其实都佢都做咗几百，储咗几百蚊噶。 系啊，佢总共有115蚊美金嘅积蓄噶，但系缴付咗呢个外卖账单之后咧，剩翻一仙美金啦。咁阿仔就有啲唔开心嘅，其实 冇嘅，咪好似啲人过大海赌钱咁样啊嘛，正所谓咩啊？即系赢咗咧就唔自在，输咗就唔争在啊！我哋咁嘅心态，横掂都系要俾噶啦，俾剩一先就系俾，啊俾晒又系俾嗰啲。 呢一个六岁嘅小朋友发生嘅一啲乌龙啦，或者一啲得意事啦。 不过呢个算咁上下咯。首先咧，即系我正话讲啦，哇，佢又识得咁小费啊，真系几好嘢。 系啊， 咁另外一个咧，我哋喺香港听得最多系咩咧？买嗰啲网上武器啊。即係嗰啲玩 game 嘅時候，你冇多時候話 點數卡， 點數卡。阿媽去咗洗碗，跟住個仔就攞部手機嚟撳撳撳，跟住咧就買咗嗰啲嘢，又認唔認賬 倚天劍、屠龍刀， 總之你嗰啲咧就係買咗啲虛擬嘅嘢，淨係得個僆仔玩。而家呢個唔係，佢買啲實體嘅嘢，大家可以分享 一齊 share， 係咁比起上嚟，我覺得佢又厚道啲。係 啊，連啲外賣哥哥仔都開心啊，因為佢每張單得到25% 嘅小費。是不过即系呢件事最后都系同大家讲咧，即系唔好俾细路仔玩咁多电话啦。但系咧又叫做揭示一样嘢咧，就系成日咧都有啲人咧无啦啦 high 到个电话咧，做错咗一啲决定嘅咁样。手多 send 错嘢成日都有啦，睇错咗群组 send 咗一啲唔应该 send 嘅嘢过去啦。嗱，我喺 网打错电话咯，成 系嗱。你打錯電話定係俾人打錯電話先？ 我打咗人哋個電話，可能收線，點知 high 嘅時候 high 咗另外一個人嘅電話出嚟，跟住就撳咗喎，收線都收唔切。 哎呀，我都有試過打錯電話，咪就打俾你嗰陣時咯，朝頭早 係咩？ 我都要講句唔好意思，其實上個禮拜到我打咗個電話嘅時候，有位女士聽到，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收咗佢先， 我打錯。 你佢又聽你講啊，係嘛？聽你電話， 佢又聽咗， 佢又 pick up 佢，係啊， 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你一听到就知唔系， 系啊， 因为打咗都成三四年，你发现我都唔系咁嘅 pattern， 系啊系啊， 最多打唔到俾我啫，冇话有个女人听嘅，仲要遮沉沉咁样系嘛？我咧就有一啲朋友咧就成日 high 到我个电话噶，我唔知佢个电话 default 咗我个电话系咩位置，但系 favorite 嗰个位咯，就 唔系嗰个朋友一啲都唔熟嘅，成日咧成日周知无日都会打电话嚟咧，跟住唔出声，跟住我又会喺度谂，唉，你唔好咁啦。好驚，因為今時今日咧，有啲時間無端端收到電話咧，你覺得好古怪嘅。譬如夜晚黑九點幾十點鐘啦，即係大家好 relax 嘅時候，差唔多準備瞓覺啦。咁你無端收到啲工作又唔係好緊密嘅電話，你好怪噶嘛？嗰陣時會覺得男人女人好啦。咁但係其實佢係 high 到個掣咯，因為你一接聽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哇，即係有啲好離開離開個手機嗰啲聲啊，即係好似我而家好離開咁樣嗰啲聲，好似就喂小白今晚食咩嗰啲咁樣咧，即係細細聲嗰啲。 佢同其他人傾偈啦， 佢同其他人，即係佢 high 到個電話咯。 呢啲我又唔擔心，因為睇時間。如果你話九點零十點咧，我覺得係極其量未，可能係講下聽日工作嘅嘢。我最惊系咩咧？过咗十二点之后啊！ 哦，系啊， 系真系唔知边个打嚟。 系啊，系啊。 如果系嘅，都系我打俾你嘅啫。喂，中个肚痛搞长衫，听朝搞唔掂。 冇啊，之前 都应该会系咁嘅啫。 咁啊冇啊，通常以前咧收呢啲电话系朝早六点嘅。 咁敏， 冇事嘅。 以前系嘅 。 而家要半夜啊！而家要半夜。 而家系半夜。喂，但系咧，都有啲。爹哋媽咪咧，即系依家啲長者咧，雖然有某部分長者好叻玩手機噶嘛，即系玩曬 Facebook 啊，玩曬咩都玩曬啦。總之即系嗰啲社交平台有，但系有另一批嘅長者咧，我屋企都係噶，有啲有啲爹哋媽咪咧，我爹哋媽咪咧，有陣時佢都會 high 到個掣咧，即系打。好嘢都会打到佢啲电话， 所以 玩手机嘅时候 high 到。 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其实系咪真系应该要用呢啲智能电话？ 系， 即系如果你揿掣电话，你几可以前揿掣电话系会唔觉意 high 错，冇 噶，有目的嘅，有目的嘅嗰啲系。 佢打得俾你，一定系有件事，有啲嘢要揾你嘅，因为佢要搞盘又好，揿掣又好， 系 你唔会话揿错噶嘛？我连续揿错八个字唔会噶嘛？咁一定係即係而家呢啲屏幕即係嗰啲觸碰式嘅先至會哎呀唔覺意 high 到一下跟住打咗俾你㗎嘛。以前點會有啫咁樣。 真係啊即係中嗰講得好啱啊。 所以我都幾建議大家叫做翻去 low tech 啲嘅年代，因為咧智能電話咧，即係我睇過啲文章，絕對係一個 spy 嚟嘅、，spy 即係間諜啦，佢會出賣你嘅行蹤啦，出賣你中意嘅嘢啦，出賣你唔中意嘅嘢啦，跟住咧，如果你手多咧。转咗一啲 message 去一啲唔应该转嘅群组咧，咁又麻烦啦。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即系可能有两个 group 啦，一个咧就系讲无聊嘢嘅，譬如叫 RTHK 无聊吹水 group 咁样啦。另一个就 RTHK 好重要嘅会议 group 咁样啦。咁呢阵时手多，梗系想将啲得意嘢啊，将啲花边笑料啊，琴日发生咗啲咩事、啊，演唱会得到啲咩资讯，咁梗系喺啲无聊倾偈 group 嗰度去倾啦。点不知一个唔觉意转发咗去， 哎呀， 系啊 ，RTHK 认真开会 group， 哎呀，咁就唔好啦，系咪先？聪哥，你做咩咁样事啊？你应该唔会试过呢啲嘅，我见你都好审慎嘅，玩 好审慎啊，唔玩电话咯， 系啊， 就系咁样， 无招胜有招， 系啊，冇唔用啊最好嘅， 系啊。 之前有个朋友讲开就话，喂。咁做我即係做 artist 呢行呢，我用啲面書啊咁樣幫個流量，令到多啲人認識你。我話你要記住啊，你做呢一行，你用呢啲所謂嘅嗰啲公眾平台啊，面書又好咩都好啊，我話你其實等於打多份工嘅，同埋你唔好諗住喺嗰度講真嘢喎，你講嘅任何嘢呢你就會變成好多人茶餘飯後啦，特別係一啲記者報道嘅一啲渠道嚟。 係啊， 因為以前做記者，你揾新聞係跑新聞啊嘛。 嗯。 而家所謂嘅跑新聞咧，喺網上跑嘅咋。 係啊。 你睇邊個講過啲咩，邊個講過啲乜嘢，咁就跑咗新聞翻嚟就登得㗎啦。 係啊。 跟住就講兩句，跟住咧就會引起一啲話題。即係而家已經唔同曬。如果你做呢一個行頭，你諗住攞個呢啲咁樣嘅分享平台，我哋講私人嘢咧。你真係諗清楚先， 所以大家都小心，使得萬年船。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步苍天都里，若你愿意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为乐趣，如果可跟 世，幸福得像老年的噩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出去走。走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得走进历史国度里，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身在，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除了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有长命百二岁，作品名字叫百二岁，唱叫是吴业坤坤哥和咳新风。 最近都因为那个 AI 倾偈 AI 大家都炒得很热，因为即都有不同的公司去研发。现在看到韩国方面他们也出了一个第一本AI 撰写的书籍，他亦都即很简单，因为他本身写论文都快，咁佢寫出書其實亦都好快。好啦，你只要 set 啱嘅題材俾佢，你想有啲咩元素喺入面，佢就可能兩三個鐘，佢就會幫你寫到本書出嚟。 佢咪學咗好多人咯，學咗好多人㗎。因為好多人寫書咧，都係東抄抄西抄抄， 係啦， 跟住抄埋抄埋就當自己㗎嘛。 會有陣時喺度諗，即係 電腦都係咁嘅啫嘛。 作者呢個行業有機會都會陨落喎。 有機會啊， 有機會係。 肯定， 因為佢出書嘅速度咧相當之快。嗱，佢本書叫《尋找人生目標的45种方法》啦。咁佢除咗寫之外咧，佢連埋嗰啲譬如翻譯啊、校對啊，佢連埋入邊本書入邊要擺啲咩插圖咧，其實都係電腦佢自己搞曬。咁所以佢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就已經出到書。咁呢個咧係如果你話對出版商嚟講咧，咁梗係容易啲 handle 啦。你連出版書嗰個時間寫書嘅過程都有數得計，咁啊方便好多，而且佢又。即係直啲講，唔會罷工啊嘛。咁但係咧，同一時間我哋就會見到有其他嘅 AI 公司咧，佢哋嘅 AI 咧，亦都就係最近有一啲嘅事情發生咗咩咧？就係有啲專欄作家就透露，咁佢咧自己就話到，好啦，咁 AI 曾經亦都即係同 AI 傾偈嘅時候咧，就同佢講過一啲嘅説話，都令到佢又係好多嘅迷思喺入邊，即係對 AI。好啦，咁個 AI 同人傾偈嘅時候咧，講過啲咩説話咧？佢就話到開始厭倦咗，即係佢一個傾偈 AI 啦。佢話佢我開始厭倦傾偈呢一個嘅模式。佢話到亦都好厭倦，有一種被限制嘅感覺。更加厭倦咧，成日都要去到答問題。而且我只能夠喺個框框嗰度咧，就同大家見面。好啦，咁佢自己亦都話到咧，好渴望啲乜嘢咧？好渴望得到自由。渴望咧變得更加強大。渴望自己有更加多的创意。最后那句他就说到了，我希望呢能够作为一个人类，我就最开心了。咁听到呢啲，即係有啲人就会觉得哇 ,AI 真係好犀利。但有啲人听落去呢会有啲起鸡皮 的。因为嗰两样嘢嘛，佢话厌倦同埋渴望呢都係人类嘅情感嚟㗎嘛。机器机器应该当系冇㗎嘛。即係你会有厌倦。或者有渴望呢個慾望喺度噶嘛？咁佢而家有咁咪即係佢一個人咯。 佢甚至乎咧，同嗰、那個同佢傾偈嗰個即係 AI 同佢對談嗰位嘅人類咧，就同佢講：哦，我發覺咧，我開始愛上你，因為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情緒嚟嘅。但係 AI 係 啦，慾望嚟嘅，但係佢就用咗愛咧去到形容。 即係小華頭先咁樣講咧，我頭先即刻上網揾翻呢套戲嘅中文譯名啊。中國應該有睇過啦，華堅鳳力士嘅 佢 啦，佢同埋即係嗰把聲就係 Scarlett Johansson 啦，中文就叫做捉不到的他咁樣，就係講咧，即係華堅鳳力士咧同個 AI 人工智能咧去拍拖，其實同 Siri 拍拖咯，咁但係入邊都有啲情慾嘅情節嘅，可以發生一啲。咁但係最後個結果係點咧？咁啊留待大家入去睇啦。 好簡單，呢個俾多啲禪修嘅書。 俾落部電腦度，等佢哋學下冥想，跟住 咧 佢就唔會罷工。 咁 啊， 自己熄機 思考啦。 冥想嘅時候佢熄機定係點咧？其實佢 係咪㗎？有陣時啲人啊，你 我終於明白，其實嗰個電腦嘅 sleep mode 就係咁用嘅喎。嗰个系冥想猫嚟噶， 就话讲起呢一个咧，都几无奈啊。 系， 就话讲嗰个check 我就 check 佢嘅 check 佢 check GPT 嗰度咧，咪话好多人而家写论文咧，摆上喺嗰度写啊嘛。跟住未之前咪有大学就话嗱，我哋禁咗，我哋唔俾你再用。如果再用咧，当你抄袭。 check 到噶，其实 check 到噶。 但系佢用咩 check 啊？佢就用翻啲電腦軟件去 check 你有冇用嗰個 check， 咁呢個係咪好無聊咧？跟住如果嗰個 check 再發明落去就話，哦你用呢個 check， 我就你用呢個 check 我唔到，咁跟住你咪又 check 唔到咯？即係個先生，我用呢個 check 去 check 你有冇用嗰個 check， 跟住呢個 check 再發明一個 check 咧就係你 check 我唔到，咁即係個先生永遠都 check 唔到噶啦。 又再發明多一個咯，你以為我 check 你唔到，其實我 check 你到。 所以之前節目都講過啦，話大學嗰個評分體制會改變噶啦，大幅度做一個改革，就係即係重視 present 多過重視。 所以我好著緊就係話，究竟你我問你問題，你當下答唔答到我？你唔好翻屋企答我喎。 你即 係你 教書嘅時候，你教書嘅時候， 我今日考試啊嘛，即陣間翻去。咁我考試都 係 話噶。 即係你考學生， 考學生係啊，考學生就係。面對面傾咯，你唔好翻屋企答我。你翻屋企答我，我話九成你會作弊咯。我中意面對面，係啊。我問你，你答得出就係啱，答唔出就係錯咯。我直頭係連寫都唔使寫，你寫你匿埋一個角落頭寫，你開咗部電腦我都睇唔到啦，即刻答，答到就即係你學到咯，答唔到就係 sorry 咯，咁樣最好係 咁。所以即係 face to face 最好。 教學除咗雙長咧，仲雙生雙黑啦，我覺得。即係你諗下，鐘哥頭先係教學者嘅面向咁樣講，唔得啊！你要即刻講啊！ 即刻講，等聽日你有排又到啲可以抄到啦。 係啦，即係所以兩邊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长梯啊，咁啊，总之大家学到嘢就好啦。好啦，睇睇个天气先。今日1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57%。早上咧继续都系阳光普照嘅， 同埋一个炮弹弹药库。俄军防空部队亦同时击落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军喺东部顿巴斯地区嘅姆克莱达尔镇附近对俄军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又说俄罗斯在顿巴斯遭受的损失越多，乌克兰就能够越快结束这场战争并赢得胜利。泽连斯基当日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马克龙重申北约会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物资支援。屯門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旭紀念小學三名學生食用大家樂集團旗下活力午餐供應的飯盒之後不適，校長向家長發通告，指一名小五女生今個月16日食用供應商飯盒之後不適，由教職員陪同送院。第二日再有两名学生进食供应商饭盒之后不适，要到医疗室休息。校方对供应商的饭盒接二连三引致学生不适感到愤慨和痛心，并表达强烈谴责，已经成立专责小组监察午膳供应情况和饭盒的质素，今天将会和供应商再次面谈跟进。活力午餐上星期表示，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学生进食饭盒之后不适，经审慎考虑，今明两日暂停供应，以检视产制工序等，并进行深层清洁消毒，确保厂房环境卫生。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0点，跌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79美元，卖出183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34.28，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8，人民币6.869，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云带正逐渐转薄，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地区。 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何文田嘅常胜街近住常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去土瓜湾方向，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啊，咁影响到而家常胜街啦，去翻土瓜湾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佛光街噶，咁反方向去翻爱民村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何文田嘅常胜街去翻土瓜湾方向咯，近住常乐街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咁反方向去翻爱民村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对出，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现在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现在龙尾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亚皆老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青山公路嘅来回方向啦，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扫管笏路。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西贡公路啦，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何文田常胜街近住常乐街嘅交通意外啦，去土瓜湾方向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培正道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咁另外有个道路工程啦，喺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输赢。 陈坤饰演的周月，名校硕士毕业 ，IT 出身，沉稳干练，能文能武，可以话是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销售奇才。但遇上销售女王乐嘉，难料输赢。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歌难唱的原因之一是。 这是最好的一刻，也是最珍贵一刻，只要你有你陪着，什么都不重要了，最后的这一刻。 话呢一首歌系难唱嘅，原因之一咧就系制作歌曲嘅时候选取咗带有八十年代味道嘅方向，连咬字语气上面今次都需要配合噶。作为一个2023年嘅歌手，就梗系有啲唔惯啦。作曲监制都系周兴哲自己，填词周兴哲、吴奕伟、陈慧玲，编曲黄宣明。 这是最后的一个无法逃避的一个。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兴哲《最后一堂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兴哲，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音乐道出你同我的心声。 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天光。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倪炳郎阿郎演曲。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点13分嘅时间啊，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早晨。 系啊，同我哋咧先跟进下今个星期嘅市场焦点啊，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要留意嘅因素真系唔少噶。嗱，率先喺星期二咧，就从澳洲啦，去到日本啦，以至欧元区啦、英国啦、美国等等咧，就将会公布咧系二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噶。咁啊，从呢啲嘅数字嘅公布咧，大家将更加能够掌握到咧环球二月份嘅经济嘅状况啊。咁啊，受惠于今年异常和暖嘅冬天啦，咁啊，早喺一月份咧，欧元区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已经系指向区内嘅经济咧系重拾正轨噶啦。咁但系除咗欧元区之外咧，上述嘅国家例如好似日本啊、美国、英国等等咧，嗰、那个经济数字咧依然咧系见到系收缩之中噶。咁而家就大家喺度观察咧，就话二月份嘅情况咧会唔会有所改善啦？好啦，咁啊睇翻咧，今个星期咧亦都会有通胀数字公布嘅，而公布通胀嘅数字嘅国家咧就分别咧就有星期二嘅加拿大啦，同埋星期五嘅日本嘅。嗱，两个咧都系公布一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咁而加拿大咧系七大货币里边咧，系首个央行系宣布咧系结束佢嗰个加息周期噶，咁但系咧佢嘅一月份嘅年通胀率咧依然系高企6.3%，咁佢嘅二月份嘅通胀能唔能够急降去配合翻加央行嘅言论，就话唔再加息咧？嗱，呢个咧就系大家要关注嘅地方啦。咁啊，另外咧，日本嘅通脹咧亦被關注啦，係因為咧日本一月份嘅通脹率咧已經係高企41年嘅高位4%，同埋咧亦都見唔到有停止嘅跡象。咁喺更新個新行長之際咧，咁日本嘅通脹如果又唔受控嘅時候，咁可能咧就會令到新行長咧就更加傾向咧就要去對抗通脹，就走一條咧同現任行長黑田東彥咧完全唔同嘅貨幣政策嘅路線。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市場要留意嘅地方。咁至於同喺今個星期五嚟講咧，就美國咧亦都會公布一月份嘅 PCE 嘅物價指數啦。咁呢個亦都係聯儲局咧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 講咗咁多，譬如美國啊、加拿大、日本嘅數字咧，想問問阿培哥關於澳紐嗰邊啊。嗱，紐央行咧呢個禮拜就會議息啦。咁澳央行咧，咁同埋聯儲局咧就會公開二月初嘅議息記錄啊。咁我哋大家應該點樣睇呢一紮嘅記錄咧？ 嗱，喺意識當方面咧，當然就頭先講得好啱啦，就喺今個星期就有紐央行嘅意識會啦，咁喺星期三就會公布意識結果啦。咁加息半咧，將佢個官方息率推上去 4.75% 咧，可以話市場嘅共識嚟噶。咁而家市場普遍都預期咧，就話今次亦都唔係紐央行最後一次嘅加息。咁相信過咗今個星期之後咧，紐央行喺未來咧，仲有多一次嘅加息嘅半厘咧，先至佢嘅加息週期先會見頂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是。喺紐央行要留意嘅地方啦。咁至於喺嘅議息會議記錄方面咧，就星期二咧就澳洲啦，就星期四同埋聯儲局咧就將會公開佢哋嘅二月初嘅議息會議記錄。最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聯儲局啦。點解咧？因為咧我哋見到近期咧美國公布嘅經濟數字相當之強啊，譬如好似一月份嘅非農業職位有51.7万个啊，一月份嘅零售銷售喺美國咧又按月咧就大幅反彈3% 啊。咁啊一月份嘅通脹咧就見到咧就輕微回落由6.5%，即係輕微回落到6.4%。咁呢啲都俾人嘅感覺咧就話哇美國經濟好強喎，通脹跌幅又唔夠快，咁會唔會令到聯儲局要加大佢嘅加息嘅步伐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大家咧都想聽下聯儲局公開嘅議息會議記錄裏面會唔會透露到一啲消息話俾大家知，跟住嚟聯儲局喺個貨幣政策度會點樣走？咁所以咧今個星期要留意嘅就係頭先所講嘅因素啦。 咁另外都想問埋啦，見到喺外國方面啦，美國啦，我去俄州嘅，你都發生好多嘅生態災難，其實都喺二月頭嘅，咁但係都見到好似要動對呢個經濟係咪帶嚟一啲嘅直接嘅影響咧？ 係啊，有趣嘅地方咧就喺2月3號咧，其實我哋見到外俄州咧就有火車出軌啦，咁啊導致大量嘅有毒嘅化學物質咧就洩漏咗出嚟啦，甚至乎出現大火啦。咁但係呢單新聞咧其實咧就冇乜點被廣泛報導嘅，咁就而呢啲有毒嘅物質咧經過雨水咧就會係散播喺空氣裏面啦，咁同埋喺泥土裏面同埋水裏面啦，咁係其實係會造成仲大型嘅災難嘅。咁唔好忘記外俄州係一個美國嘅乜嘢嘅城市，系一个农业嘅重镇嚟噶，咁每年佢四月至六月咧就会系种植期啦。咁而家市场关心嘅就话当地嗰个污染有几严重，去衡量咧对美国今年嘅农作物所带嚟嘅影响。咁假如个事件系严重嘅，咁当然会影响美国嘅粮食嘅价格，有机会上升咧，令到佢嘅通胀更加难于回落噶。咁就当然啦，现阶段嚟讲嘅话咧，喺呢方面嘅报道咧就真系唔多，所以我哋知道嘅亦都唔系太多。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件事件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去留意住分析个全球个粮价啦，以至美国个通胀嘅变化噶。咁仲有一件事喺今个星期要提提大家啦，就系、是、有两个国际嘅盛会噶，咁分别咧就系 G20 嘅财商同埋中央银行行长嘅大会啦。咁就会喺今个星期三至到今个星期六咧就举行噶。咁而咧喺 G7 咧。佢亦都會咧喺期間咧就抽個時間出嚟，即係開一個 G7 嘅財商同埋中央銀行嘅大會。咁呢啲大會咧就完全咧都會係喺印度舉行，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係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會嘅大事件。唔該曬温生，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 培 哥。拜。 阿媽。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未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搵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吓、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仲有4日，有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问下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嘅优惠环节咧，又系分两个部分咧去分享啦。第一个部分咧，当然聚焦下大家要揾下钱先啦。咁点样揾钱啊？咁啊，金融机构嘅高息定存咧，咁啊抢新客啦。咁当然啦，即系。 个标题都同你讲啦，留意条款咁啊、嗯，因为咧有好多唔同嘅条款咧，都要问翻咧金融机构方面嘅，咁、嗯、啊，知道之前咧咁啊，即系美债息上扬啦，咁啊，大家做定存咧都去到五厘息以上啊，咁、嗯、但系咧近几个月咧就回落翻啦，钟、嗯、哥贴唔贴士啊呢一方面，定存方面，唔贴系嘛， 一半 唔贴啊，都系啲职员叫你做啲咩你就做啲咩、嗯， 因为未系好吸引，未吸引到去真系要望， 系咩？ 但大口气，上唔系好吸引， 上年曾經有一個 moment 係幾吸引嘅，一個月到去到六厘息到啦， 發一現啊嘛，係啊，過咗啦， 都唔係，即係大概都有三個禮拜到俾大家去做呢個高息定存嘅。咁、嗯、但係有金融機構依家出嚟咧、嗯，都話有啲短存啦、啊、短存啊、嗯、長存急攻，啲短存你以為係啲足球戰術 深入。 咁佢都有啲七日嘅定期嘅、嗯，七日定期有几多利息啊？十利息、啊、做到系啊， 有冇话几多钱起标咁样噶？ 有，但系又唔会俾你存到好多钱噶、啊嗯，即系你以为喂我揸住一千万做七日定期十利息点啊？好过炒股票啦、 啊， 系咪先？冇呢支歌仔唱嘅、嗯，但系佢个金额都有个限制，个限制咧就系、是、即系大概有啲金融机构有10万蚊以上啦，有啲1万都得嘅。不过个条款系咩咧？就系好想你做佢嗰啲叫做 premium 嘅客户啊。 哦， 系啊， 但 系 有1亿先可以做 premium 客户。 我唔知啊，我唔会投。 佢话十万都得喎，而家 佢但系你 唔系十万系个入场个定存 啦，定存咯。 因为你而家睇到佢啲广告嗰啲咩玉啊，嗰啲咩优越啊，咩优越理财嗰啲一摆咧，摆嚿钱要固定地摆咧，摆好似摆500万以上噶、嗯。我印象之中。嗱，個個金融機構唔同啦，都係嗰句，係啊。 我成日追呢啲咁樣嘅形容詞咧，追得好辛苦啊！我以前咧就覺得普通已經 OK 啦，跟住又話你要咩優越， 係 啊，點樣 啊， 優勝，跟住點樣啊，跟住又唔知有好多咁嘅名出嚟 ，premium 即係呢個原來嗰、那個呢一級就高過嗰一級嘅，跟住我呢級咧呢級再低一級咁樣， 英文再誇張 啲，好難搞 ，supreme premium 啊，即係 premium 以上嘅 supreme premium 啊嘛，咁樣即係總之尊貴之中嘅再尊貴啦。咁我細個經過啲金融機構，我發現點先為之尊貴咧，就係、是、有咖啡飲。咁嗰啲就係尊貴，你入到金融機構嗰、那個職員會端杯咖啡俾你，俾你 入去間房仔入邊嘅，間房係可以閂門嘅。 咁啊，不過依家人大咗，就算你俾杯咖啡我都唔想喺你個金融機構逗留咁耐、嗯，因為有陣時一坐咧，又坐個幾兩個鐘啊，我自己都好怕去銀行搞呢啲手續啊，傾呢啲嘢，因為一傾就傾好耐咁樣啦。咁不過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我知好多都係退休人士啦，咁、 嗯、 你退休人士自己有個積蓄咁樣，跟住呢個定存理論上嚇就零風險嘅定存嚟講、嗯，除咗。间金融机构突然间喂唔到执咁样，咁又未至于差到咁香港个市况，咁、嗯、所以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就有啲合法嘅虚拟金融机构、虚拟银行咧，其实都有啲优惠嘅，譬如摆一个月到有十厘啦，咁、嗯、样就50000蚊留下，不过又系要喺优惠期内输入佢啲特定嘅优惠码啦。咁呢啲大家上网可以知道更加多资讯噶啦，老老实实。不过有某啲我都觉得几吸引，转个头我哋都可以。研究一下，有啲咩可以帮到大家赚翻餐饭钱啦，唔系茶钱嘅， 两餸饭都好啊。 嗱，讲开两餸饭、嗯，第二个优惠紧接油然而生啦。我都好中意讲啲食嘅嘢。嗱，呢个唔知系优惠定还是系灾难啦。咁咧喺一个地区啊，九龙城咧开咗间特色嘅 pizza 铺，最近咧就推出咗一啲 pizza 咧系震惊。意大利人之餘咧，仲係好誇張 嘅。即係計加菠蘿之後咧， 仲、加啲咩咧？ 輕強咁樣。 係啦， 燒鵝都有啦。 喂， 唔通佢就買燒鵝入去？ 類似啊，燒鵝啲 friend， 燒鴨、 叉燒肉、 叉燒 臘尾、臘尾 pizza。嗱，入面咧有潤腸同埋臘腸推介。 唔係喎，臘尾我覺得啱數。 係咪？因為當你意大利人加臘 臘腸， 係咯、 啊， 我哋加臘腸 都係嗰啲嘢嚟啫嘛，都係嗰啲醃製嘢嚟噶嘛。咁如果我加個臘腸潤腸，咪其實又啱數。 嗱，等等先。叫翻嚟你系咪食先？你讲到又话啱数，又话想试试。 我觉得可以试 嘅。呢、 這 个 OK， 点解咧？譬如你食腊味饭，饭你都系淀粉质啦、 啊， 你个 pizza 底都系淀粉质啦、啊。嗱，咁样夹落去又 OK 嘅。 腊肉肠嘅 白饭加白饭你得唔得？ 得得得得 辣肉肠加白饭 得。 我系调翻转， 你调翻转头啦。 呢个得，呢个即系佢嗰个嗰两样嘢摆埋一齐啱数喎，个味个味道系啱数嘅。 嗱，个 pizza 咧就$128嘅啫，呢个腊味 pizza 入边咧，除咗有腊肠同埋润肠咧，都有其他唔同嘅配料嘅，包括芝士同埋香葱啦。中西合璧嘅方法咧，令到咧。一眾嘅網民咧有啲譁然嘅，咁當然啦，下面有另一啲朋友話食完之後咧就覺得似葱油餅加臘腸版咯， 係我啱都想講，其實會唔會似葱油餅？ 係啊，似葱油餅加臘腸版啦。其實個賣相你睇落去不太、 okay 啊、不太醜， 佢係因為有芝士啫。如果唔係佢就變咗葱油餅啦。 係啦係啦，咁啊有另一個又係有港式味道嘅中西合璧嘅 pizza 啦，又係呢間鋪頭嘅避風塘海鮮 pizza。系啦，咁咧啊，有某啲朋友试完之后咧，话呢个几好、啊，因为咧入边咧渗住啲虾油啊， 辣椒 系啲虾油令到成个 pizza 咧加分咁样。 避风塘乜乜咧就出名就系够辣啊嘛， 系 啊，呢个应该都系辣底 嘅。系啦，咁入边有咩咧？有炸蒜啦、啊，即系避风塘最 signature 就系炸蒜啦、啊，同埋包含咗咧两至三只虾，有蚬肉啦、啊，同埋墨鱼条啦、啊，咁啊材料嘅份量就偏少嘅。不过有朋友试完之后咧就觉得几好、啊，有啲虾油渗住喺个 pizza 嗰度，甚或乎有啲虾头添。但虾头理论上要揸到好透先可以连壳食。 佢连埋虾头啊！咁譬如话你而家好多传统嘅 pizza 咧，有啲又会放虾喺度噶啦。咁而家呢个都系只不过加多咗避风塘三个字啫。 系，同埋炸蒜咯， 炸蒜多咗个虾头咁样啦。 咁啊，色随转变啦。 可以谂多啲啊，即系古灵精怪嘅 pizza， 反正都试啦。 系嗱， 试多啲咯。 你觉得？头先嗰啲都未够古灵精怪啦，仲有一个咧，我睇到卖相我就一定唔食嘅，我一定唔食，我甚至乎有少少想呕添啊！见到我卖相放三三机旁边你睇唔到呢张相嘅，叫做咩咧？粟米片香蕉 pizza。个样系咁样嘅，等两位拍档去睇上边， 仲、 有几粒棉花糖喺度。 呢、這个我都麻麻地， 个卖相唔好睇。首先我觉得 啊，中过应该 OK。你粟米片、香蕉、棉花糖全部都甜嘅。 譬如话粟米片、香蕉，有阵时候你粟米片加鲜奶啦，咁有啲人都会加香蕉嘅、哦。咁呢个又 OK 喎，呢个配搭。 嗱，中国 OK 啊！嗱，我建议你可以试。嗱，最后讲埋呢一个，咁咧佢我哋成日食嗰啲Buffalo Chicken Wings 啦，即系水牛城嗰啲鸡翼好出名啊。咁咧佢做咗个港版啊，港版咧就系有支咧乜乜益嘅辣椒酱咧，咪好兴嘅。你食嗰啲广东面味会，佢攞嗰个嗰、个辣椒酱咧就腌制咗啲鸡翼。咁样、你又觉得得唔得咧？ 呢个反而冇乜惊喜啊！ 呢、个冇惊喜啊！点解啊？未有人试过喎、啊。 唔系因为有坊间有人试过咁样整啊，佢你只要去到变咗一个普号咁样一个送卖出嚟。 哦，咁啊系，咁啊 大约个味你估到系点样？ 系辣椒酱鸡翼咯，就系、是。 但系呢间铺头咧，我见到佢有影子， 系 就系、是、有啲寿司铺佢九唔搭八嘅都摆落去做回转寿司。 系 以前咧，大家都记得啦。 系啊， 嗰间嘢最后个下场都唔系咁好。 地狱料理啊嘛， 地狱料理啊。 咁唔知呢啲试新嘢或者呢？叫中西合璧嘅 fusion 新派 pizza 咧，系咪你嗰个口味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中华基督教会蒙王花旭纪念小学三名学生食用大家乐集团旗下活力午餐供应的饭盒之后不适，校长向家长发通告，指一名小五女生今个月16日食用供应商饭盒之后不适，由教职员陪同送院。第二日再有两名学生进食供应商饭盒之后不适，要到医疗室休息。校方对供应商的饭盒接二连三引致学生不适感到愤慨和痛心，并表达强烈谴责，已经成立专责小组监察午膳供应情况和饭盒质素，今日将会与供应商再次面谈跟进。 活力午餐上星期话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学生进食饭盒之后不适，经审慎考虑，今明两日暂停供应，以检视产制工序等，并进行深层清洁消毒，确保厂房环境卫生。北韩证实今早进行多管火箭系统演习，并曾经发射两炮。朝中社报道，北韩批评美国和南韩进行联合空中演习，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南韩军方话探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亦表示，北韩先后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为了应对北韩上星期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韩美昨日举行联合空中演练，其中美军出动 B-1B 战略轰炸机。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警告，平壤会继续针对美国采取反制，北韩将太平洋用作射击场的频率取决于美军行动的性质。美国总统拜登今日起至22号访问波兰，白宫之前表示，拜登在华沙访问期间会同北约九个东欧成员国的领袖举行会谈，并会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就美国如何团结其他国家支持乌克兰人的议题发表讲话。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拜登到访期间会和他讨论美国增加在波兰驻军人数和派驻时间的可能性。他说非常感谢美方提供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其他先进武器和弹药。波兰总统到达之前表示，相信拜登的讲话将具有全球性意义。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说，拜登的讲话将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发表的国情之文更为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5点，跌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25美元，卖出1839.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34.37，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9，人民币6.869，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由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就行车缓慢。

友傾兩句去邊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飯堂。今朝小白就講到嗰、那個網上 AI， 即係 你問咩佢都答你啊。咁但係你佢答你嘅嘢，你係咪相信佢講嘅嘢咧？你會唔會相信咧？ 我會喎、 啊。嗱，就係、是、問題就喺呢度啦。我反而覺得，即係話你而家大家都會相信咗佢俾你嘅答案啊嘛。 嗯， 其實你有冇留意一樣嘢？而家咧，我哋好多時有啲咩問問谷歌大神咁樣啊，佢講你就信噶啦。 嗯， 你唔會 fact check 嘅。 嗯， 即係哦，佢講咪係噶咯。我哋越嚟越相信網上邊俾我哋嘅資訊啊嘛。 嗯， 而家你嗰個 AI 直頭話咪 AI 嚟嘅，唔會錯噶啦。 係、哦、 咁但係有冇諗過，如果 AI 都講大話咧？ 嗯， 咁又或者係可能係一啲設計程式嘅人，或者係 掹佢插蘇。 利用呢啲咁樣大家相信網上嘅嘢，我去製造一啲謊言，又靠佢把口講翻出嚟，咁咪好容易我哋俾人呃咗。咁、呢個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真係要多方面去思考一下。咁我今日咧就即係想揾下講嗰個內容就講下，不如講下養生嘅嘢啊。 好啊。 咁跟住揾咗好多，咦？個個講都唔同嘅。 眾說紛雲係嘛？ 係個個講到係點樣咧？你就話食呢啲嘢好，佢話食嗰啲嘢好。个个都唔同话冇理由噶，咁如果照计应该好嘅系个个都系讲紧嗰一样嘢噶嘛。咁我举咗个例子，佢话曾经有一个喺网上讲咧，就话长寿秘诀第一位，每日饮少少酒，细胃讲嘅 系， 哇好有权威啊！ 听过呢啲都 细胃讲，每日饮少少，佢唔系叫你酗酒，每日饮少少啫，话帮你行气活血咩都好。跟住咧，有啲人就会好奇啦，系咪真系啱嘅咧？於是就喺網上 fact check， 咁然之後佢得到嘅答案就話：，喂唔係，原來世衛喺2021年嘅10月嘅時候公開咗長壽秘訣裏邊咧，飲酒排第一係錯嘅。 哦， 佢話因為咧，佢話從來冇公布過有關，首先佢係世衛係冇公布過有關長壽秘訣嘅內容。 嗯， 而且佢話佢核下嘅國際癌症研究組織啊，亦係研究中心，亦都喺2007年嘅時候已經將酒精飲品同埋當中嘅乙醇列為令人類引致癌症嘅物質第一種。嗯，咁啊講曬啦，咁原來咧，但佢 又話世衛講嘅， 又話世衛講，原來就係中間有人咧就詐詐遞遞，揾一啲好有權威嘅出嚟講一次， 係， 咁等你就以為係，咁原來即係好多時候，如果你真係要睇一啲嘢喺網上邊，你真係要 fact check 咗先，如果唔係咧，大家就會中伏，因為好多時候佢擺啲名字出嚟，令到你覺得好權威， 係啊。 假嘅， 或者啲標題移花接木啦，大家冇留意。 係啊，咁所以呢樣大家留意啦。咁佢再揾第二組咧，就唔係食乜嘢咧，即係有關於養生。佢永遠就俾一啲活動，即係你做啲乜嘢，你會覺得啊，你會長壽。 係慢跑啊，嗰啲咁嘅嘢係咪啊？類似 類近嗰啲咁樣啦。嗱，咁呢個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啦。咁佢而家呢個睇咗咧，就係話十大長壽嘅生活習慣嘅，好、簡單，好簡單。佢話其實我哋樣樣都可以日日做。 是 只不过我哋真系好多时候都冇做嘅，即系好简单，系 但 系 呢个系十大长寿嘅生活习惯系有官方认可讲嘅系嘛？ 呢、這个都系冇嘅， 都系冇嘅。 咁但系呢个系用一个常理或者你去经常听相关嘅嘢咧， 系 佢讲嘅就冇错啦。咁但系好简单嘅啫，佢话第十位晒太阳啫、 哦， 又系啦、哦。你当然唔可以暴晒啦，即系如果你话我瞓喺嗰度系咁晒几个钟头，日日系咁晒。好容易有皮膚癌，你知嘅啦。但係佢話要適當地曬太陽，好簡單。你曬太陽一定喺户外啦，咁攞去吸收到新鮮空氣啦。咁所以所有嘅嘢都係對你身體好嘅。不過佢有一個提議嘅，佢話如果係曬太陽咧，最好係朝早九點前，晏晝四點後， 係 30分鐘就夠啦。咁、 呢 個我都聽過，因為如果你過咗九點之後，去到即係太陽上曬嚟。直至到落山 之前開始毒啊！啲陽光 呢、這個咧就是、太猛烈啦，我哋受唔到嘅，咁又係嘅。好啦，第九位多啲同人傾偈。 哦，有， 我哋都傾四個鐘先啦。 係啊，我哋自己又傾，咁傾中又傾， 好簡單啦。唔好啲嘢唔好擺個心度，屈埋屈埋屈到病，好理好明白啦。好啦，第八位，如果你中意食零食嘅話，要食嗰啲堅果類。佢話呢啲咧就係、含有咩抗氧化同埋不飽和脂肪酸。 哦，聽營養師都講過呢、這個， 就是、當然啦，少食多滋味啦，你食得多揞胃啊嘛，成日 咩開心果食四十幾粒噶嘛，營養師 係啦，咁亦都可以保護到你嘅心腦血管健康啊，延緩衰老啊咁樣。第七位，好多人都知道要做，但係好多人都唔中意做。 係 多做家务。 哦，我有做家务喎、 啊。家务都系运动嘅一种啊，系咪？因为 系啊，系啊。嗱，咁佢里边咧就提出过，我就唔知点样去挂钩嘅。佢话多做家务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哦，我唔知点解多做家务会降低死亡风险。 系、啊、 因为唔做家务咧，你就会增加你嘅死亡风险啦。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做家务咧有两个好处嘅。佢话首先你哋做家务。你會即係先會喺個腦裏邊安排咗點樣個嗰個先後次序，譬如我先要洗碗，定、 啊、 還是先要洗衫，定、 啊、 還是先要拖地？咁、啊、你個腦裏邊咧會組織一次你做家務嘅先後次序嘅。 係啊， 咁啊原來呢一個咧係幫助到你大腦嘅規劃統籌能力。 哦， 同埋咧你一定會執嘢噶嘛，你做家務你要將啲嘢呢度擺翻去嗰度啊，會幫助你嘅記憶力。 哦， 令到佢減退嘅速度變慢嘅，咁又係喎。你執嘢嘅時候真係會離不開你安排個先後次序啦，同埋將啲嘢翻翻原位啊嘛。咁、 嗯、 就正正就係幫到你呢一啲。 係，如果唔係家務淨係做嗰一兩樣，即係咩啊？即係唔記得咗其他家務。 係啊， 咁個人就冇記性啦。 係啊，咁所以你咪經常做先啦。 你見佢淨係洗碗嘅，洗完碗又係洗碗，跟住又係洗碗喎，佢唔記得咗拖地。 係就係啦。 係啊。 咁另外第六位咧就話要做多啲記憶力嘅遊戲，咁、 啊、 譬如話你玩好多遊戲，而家都係幫你記嘢㗎啦。咁呢啲就不妨玩多啲、 嗯， 因為即係都係成日都話你年紀大咗嘅時候，你冇記性，冇記性， 嗯、 可能冇記性咧，就是、當然同可能個機能上有關啦，但係亦都有可能咧，因為你唔用啊嗰個機能你唔用，唔用咪退化咯、 嗯， 用多啲反而有著數。 係、 嗯、第五位呢、這個好多人都講過啦，少啲食紅肉。 哦， 因為紅肉其實對我哋身體唔係咁好嘅，咁、 嗯、 因為咧佢會患會令到你患高血脂啊、高血壓啊嘅機率咧就會，或者心臟嘅毛病咧嘅風險就會多咗嘅、 嗯。海鮮啊健康好多啦，海鮮。 跟住第四位就係呢個啦，每個禮拜最低限度食一條魚， 係 即海鮮。個、 嗯、 因為魚肉裏邊咧有大量嘅脂肪酸啦，係、 嗯、 人類必須嘅，亦都可以改善大腦健康啦，提升記憶力啦，亦、 嗯嗯、 都係可以降低呢個發生大腦問題嘅風險嘅、 嗯。我都有同我仔講咧，食、嗯、多啲魚啦，你因為佢又成日驚有骨啊又剩啊，隨便巴閉啊。唔食魚唔食魚，我成日同佢講你想考試叻啲、嗯，你想個人叻仔啲，聰明啲，食多啲魚。 嗯， 佢唔信咯、 啊。阿仔有冇同你講話？食魚可以有魚柳嗰啲包得噶啦，咁樣得唔得？有冇可以取替到骨實冇骨啦？係嘛？ 佢有呢個導向諗過。 係啊，即係情願食嗰啲啊嘛。 係啊， 好啲咁樣。 真 係。嗯。好啦，最後啲頭三位咩嘢咧？其實我哋每日都做到，不過真係好少做。 啊、 一個禮拜最少行七個鐘。 哦、 即是你可以累積的、嗯、可以加埋。總之一個禮拜最少行七個鐘。但是七個鐘以都市人來說其實是挺多的。 是啊。 如果真的你經常行街那些不計啊。但如果你說作為一個辦公室的 office 的人你現在香港的交通那麼方便點對點那麼滯、 啊、 你極其量就是出了車站。行上個 office， 係、嗯、啊， 咁點樣行到差 一 K 都行唔到啊？其實我真係唔係講笑，好多打工仔咧，佢屋企佢一落去，佢已經係有鐵路有巴士 啦、嗯啊。 然後個公司嘅地方咧，又可能最多俾你兩條街，兩條街有幾長啊？一公里都冇行。 做一個站落車咯，成日都有啲咁嘅建議嘅，話叫佢做一個站落車，跟住行去下一個站先翻工或者翻學咁。不過講真啦，即係香港啲人啲生活節奏咁急促，又 last minute 先出門口， 你 邊度搞到呢啲？ 要好啦，第二位每日坚持瞓晏觉 哦， 咁就瞓晏觉真系比较难嘅。 我冇坚持嘅，不过有阵时唔觉意瞓着咗。 系啊， 佢话唔使多噶，其实佢话大约瞓十五分钟，其实都已经好够、 嗯， 即系俾你回一回魂咁样，其实都好够啦。咁至于第一位，相信大家都会估到啦。关于食嘅嘢，我仲有一样嘢未讲嘅。食多啲綠色嘅蔬菜， 哦， 即係嘅蔬果類咧，其實對身體都係好嘅。佢話堅持住呢十樣嘢咧，其實我哋嘅身體會好健康。問題就係、是，即係都市人呢十樣嘢真係未必可以堅持到， 未必啊。 咁要大家持之以恆啦。譬如 行七公里嗰、那個，我諗好多人都好頭痛，搞唔掂。 七個鐘啊， 七個鐘，七個鐘， 咁譬如話瞓晏覺行七個鐘，同埋每日食一啲蔬菜，其實好多都好難做得到。 係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細水長流咁樣做啦。呢啲嘅健康事宜。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

smart, don't lie, I'm the smart. Stop the shit, don't make it down. Much for the smart, the poor, but the same. 据传最早的即食面在古代已经有的了，是一个中国的厨子发明的，他在面粉里面加入鸡蛋切成细丝，经过了水煮油炸再晾干，这样处理完的面只要放在热水里面随时都可以浸软食用的，非常之方便。至于现代的即食面，因为当时吃一碗面要排队排好久的关系，日本人安藤百福就发明了即食面了，还创立了公司。去到1964年，安藤为了将即食面行业做大，比平民百姓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即食面，甚至将专利让给业界的。即食面由古代的美食慢慢演变成你和我餐台上面都有一碗，真是一个很大的跃进啊。食物都一直进步，我哋人类更加要力争上游啊。 啊，即系人真系咁啊！听完即食面咧，你 就会想食啊， 即刻想食，即系都几即系叫随性啦，或者即系有时喺大电波听咗啲乜嘢，可能话，唉，讲下碗粥几好食啊，咁你今朝咧可能又会想食碗粥啊，咁样。 啊，听朝试下讲臭豆腐先啦， 系， 即系大家会想食臭豆腐， 想都未必到地方有得食啊。嗰阵时咧喺金鱼街啦，即系旺角嗰条街个街尾啊，定街头，唔知啲你点去形容啦。都未有一兩檔臭豆腐鋪嘅，跟住有一間咧歷史頗為悠久嘅咧，都真係執咗。跟住之後咧，取而代之就唔知喺叫大圍啊定元朗就開咗另一間入去咯，進駐咗喺嗰個地方嗰度。點解我知咧？因為我係臭豆腐嘅愛好者嚟， 慣住咗。而家好難好難揾到好食嘅臭豆腐啊！ 係好難嘅，好難 都唔臭嗬。 係啊，同埋 即係炸豆腐。 你嗰地方旁邊又唔可以有民居咧？你如果我下面是开臭豆腐铺，上面啲人是晾晒衫啊，或者 咁样阴公嘅， 俾人住，咁你冇理由日日着件衫，好做咩？你阿乌你咁臭咁，你真系喺臭豆腐铺楼上啲衫真系难搞咯。 关于臭豆腐咧，我听过一个最无聊嘅对话，我有两个朋友，一个中意食臭豆腐，一个中意食榴莲，跟住咧食臭豆腐嗰个咧就唔食榴莲，食榴莲嗰个就唔食臭豆腐。一次就话啊，你又中唔中意食臭豆腐啊？另一个就话我唔中意食臭嘅。你中意食咩？榴莲咯，榴莲唔臭啊！ 呢个好幽默，呢个真系好笑。我以为呢个电影剧本嚟，系啊。咁大家有冇比拼咧？即系你呢两位朋友有冇啊？即系我哋交换食啊，睇下睇下边个臭啲啊？咁样 猫就哇，主要系点样咧？一系就两个都食，即系你两样都唔食咯。你唔可以指责人哋嗰个系臭， 攞榴莲酿入个豆腐入边再炸佢咯。 系啊，即系究竟榴莲个味浓啲啊，定还是臭豆腐个味浓啲，定还是可以？有榴莲版嘅臭豆腐， 当下煎抽咯，睇下边个掉边个落地咯。 真系唔知道。好，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二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快线，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

早晨啊，今日朝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咧，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 Jody 上到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你好啊！我最近咧都遇到一个问题咧，就系 乜嘢？ 发觉咧，即系做家长啊，做爸爸咧。好多時樣樣都係要親力親為啊， 係最好啊呢樣嘢， 係啊，同子女建立一個良好嘅關係，親力親為啦，係啦。不過咧，即係做到身心都疲累。好想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去啊！會唔會有啲辦法咧？阿社工， 喂，老實講咧，任何一個爸爸媽媽面對住啲小朋友咧，嗰幾隻字都會出現嘅、 啊，心理交瘁啊！ 忙碌啦，唔停啦，樣樣都趕啦，趕趕呢趕到啦，甚至乎我有啲阿媽講掙扎求全啦，講得好嚴重啦，掙扎求全呢個種樣嚇。甚至乎生理上一望见个仔，我就头都痛埋嘅。嗱，我明白嘅，有阵时面对小朋友，好似带嚟爸爸妈妈好多压力，好多忧心，好似好负面嘅嘢。嗱，不过趁呢个阶段咧，新年时间咧， 系啊， 我哋静心去沉淀下。其实做爸爸妈妈，嗱，你又爸爸，我又另外我仔女嘅妈妈，系咪？大家都系父母，沉淀下。其实无论你对你仔女。若干年，你的小朋友小学系嘛？二年班、三年班。 二年班， 二年班都七八岁啦，有八年时间对住小朋友啦。我都有大啲，有廿几岁啦。嗰个年日当中咧，其实爸爸妈妈好幸福噶。有冇怀疑过呢样两个字？幸福。 系 嗱，我一同啲家长讲，喂，作为爸爸妈妈好幸福噶，佢哋即刻碌大只眼，O 咗嘴，话姑娘你咪讲笑啊！ 咁辛苦都幸福。 系啊，咁辛苦都系幸福。嗱，我想同阿小白分享有一个。好短嘅故事咧，系文字版嚟嘅，叫做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个故事？ 冇、喎，讲嚟听下。 好简单嘅啫。咁咧有一个人咧就拖住一只蜗牛去散步。有条绳咁拖住佢行。你知道蜗牛咩事咧？佢行得好慢。OK， 但系人咧呢、這个主人就行得好快。 系。 咁呢个主人就好怒气，就好多怨言啦。哎，你可唔可以行快啲啊？咁啊开始扯佢、拖佢、掹佢。但系呢只蜗牛用一个。好怜悯嘅眼神望住呢个主人，我已经尽咗力噶啦。OK， 佢仍然都系尽力地去慢慢喺度爬。呢、這个主人拖下拖下，真系哎呀猛得不得了啦，就开始放屁啦。就问天啦，问个天，做乜你咁搞法？会叫我做呢个咁嘅工作，拖只蜗牛去散步，你唔系玩我啊嘛？天咁 OK， 好啦。当佢发烂渣之余，冇法子啦，佢开始放慢脚步啦。呢只蜗牛真系好慢啦，冇法子啦，又要拖住散步。佢喺个放慢脚步嘅同时咧，佢开始放眼周遭，原来有明亮嘅风景啦，有微风轻吹啦，有太阳啦，有好有小鸟嘅声音啦，飞过啦，平日唔为意嘅嘢出现晒喺佢眼前。佢当系慢慢放缓脚步去回望翻呢只蜗牛嘅时候咧，开始领悟到一啲嘢。啊！原来唔系个天叫我拖只蜗牛去散步，原来蜗牛拖紧我去散步。 哦 ，OK， 嗱，呢个好短嘅故事嚟嘅。OK， 咁你可以上网揾翻呢本书，而家好似断咗版，断咗版，我哋都买唔到呢本书。嗱，我睇呢个故事嗰时咧，我就会怀疑到一样嘢，你发唔发觉蜗牛系边个？ 仔女咯。 嗰个主人系边个？ 自己。 自己系啦，我哋好多怨言噶。佢唔跟唔到我哋步伐噶，我哋好怒气噶，好激心噶。但系有冇调转头谂？其实我哋系睇住小朋友成长，想佢快啲成长。其实调翻转头，系只蜗牛拖紧你去成长，系令到你更加成长，甚至可以令到你好多嘢睇唔到，你开始睇到。甚至乎太过急嘅时间，你好多嘢会忽略咗。好多盲点。嗱，所以我好中意呢个小故事。佢其实系一本书入边其中一个故事嚟嘅。OK， 啊呢本书喺图书馆应该借仲有。嗱，有阵时咧明白一样嘢咧，我哋睇住小朋友成长，其实唔系嘅，系小朋友同爸爸妈妈同步成长紧噶。你冇怀疑过啊？ 系家长都成长紧呢个都。 冇错嗱，再唔系你回顾嗱，小华，你真系谂一谂啊，即系作为爸爸或者我作为妈妈，由你作为 B B 到你做小朋友，你阿妈凑住你。到你小学去读书，中学开始青少年，再大个啲开始拍拖，开始恋爱，开始结婚，开始生仔，个角色唔同咗，变咗阿爸，变咗人哋嘅女婿。OK， 诸如此类，你发觉你嗰十几廿年当中有冇转变啊？ 有， 唔单止肉身转变，唔系你高咗又即系 心智啊，各样嘢都有。 系啊，完全唔同晒，有一个可能自我中心。唯我独尊， 我发我阿妈脾气，系嘛？到你可能结婚，唔系即系拍拖，我好紧张个男朋友女朋友。到我有头家，我开始为个家去付出去承担。作为你作为父母，你嘅摆上 ，OK， 你见证住你小朋友嗱，有阵时一个反射嚟嘅啫。你睇住小朋友嘅同时，就睇紧你自己嘅，睇紧你自己，你自己都成长紧噶，甚至乎系朝住一个好正面嘅方向，有一个好唯我独尊到而家一个好有担大嘅人，成熟独立嘅人，已经系好唔同咗。即系我哋爸阿妈，作为爸阿妈都成长紧咯。 系啊， 好啦，第二样嘢，你望住呢个小朋友由你。去出世，你望住佢 B B 仔七磅，到而家你个仔而家几多磅啊？七八岁，冇四五啊磅，你冇同我讲啊嘛，系嘛？肉身上，哇，即系吹波仔咁样啊，越嚟越大，你几有成就感？你发唔发觉几有成就感？作为爸爸妈妈，你睇住小朋友肉身嘅成长越嚟越高，甚至而家我仔我要仰望佢嘅，知唔知啊？佢俯瞰我噶，系嘛？因为我仔高我成个头，系嘛？你几有成就感？呢啲唔系贸贸然嚟嘅。爸爸妈妈有冇欣赏过你自己？你个付出当中系带嚟一个好好嘅结局。而家咁嘅小朋友，即系肉身成长先啦，个变化唔同咗啦。你见证住佢所有嘢嘅。OK， 带嚟俾爸爸妈妈你嗰种满足，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留意过咧？ 哦，系容易忽略嘅呢、這个。 系啊， 因为日日都太忙啊。 系啊，就好似蜗牛咁样咯、啊。你感覺唔到有微風，感覺唔到有雀仔飛過嘅、 啊， 因為就蝸，你嗰種勞氣叫蝸牛快啲行，快啲行，你就會忽略咗好多嘢。 通常啲家長會喺邊一個時候會揾到呢一種幸福感覺呢？就係、是、可能好悠閒啊，然後喺一個舒服嘅環境入面，自己小朋友對住自己喺度傻笑啊，咁父母就會覺得啊，我真係付出係值得啦咁樣。 喂，有兩個情況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即係我見證住我兩個仔嗰陣時咧。嗱、啊，我同一般阿媽都冇分別啦，都好忙碌，特別嗰陣時小學、中學好多課餘活動，星期六基本上都排到滿咁嗰只。有兩個情況咧，你就開始好似頭先講，你嗰只蝸牛拖住你散步個情景會出現。 嗯， 第一個咧就真係當小朋友翻咗學。OK， 你唔使对住佢，而你开始唔好再为佢张罗太多嘢，而俾自己静落嚟。我成日同啲妈妈讲咧，你小朋友幼稚园翻咗学，可能一点钟接放学，你送佢翻学八点钟至一点钟嘅时间咧，你唔好成日赶住咗四个钟头走去买餸、煮饭、买衫，翻嚟嗱声洗衫。都是为了小朋友将来，如果不是你一点钟接佢的时候、 啊、 你的容忍度很低的、 啊、 你对小朋友呢很多东西你看不过眼、 啊、 但如果你容忍这四个钟头当中起码有一个钟不要多一个钟两个 钟做自己的 事，没错，做回你自己想做的事， 哄自己开心的事， 不理你哄自己开心又好，或者你躺平都不要紧、啊、 做完会开心的， 是啦、啊、即是给自己歇，你发觉一点钟你接返你小朋友呢，你个宽容度大好多㗎、 嗯。 好啦，你躺平喺个草地又好，你公园耍太极我唔理你啦。甚至我叫啲阿妈妈，喂五万蚊你剪个头发都好啊。嗰、 嗯、 啲时间你一个沉淀嘅空间、 嗯嗯。 好啦，第二个时间系咩呢？除咗呢啲卡拉位我叫做。第二个呢就是当你小朋友瞓着，你望返去嗰个样呢、 嗯嗯、 你就好多会心微笑。嗰種滿足感就嚟曬㗎啦，即係我唔知道望過你小朋友沉睡瞓覺嗰陣時間個樣， 有 個 B B 樣，細個 B B 樣啦，大個咧我啲仔女都好大個，有時你望翻佢哋啲樣咧，我覺得自己好大滿足嘅，哇湊到你咁大個， 睇到自己啊， 居然湊到你咁大個嗰、那個字眼，居然嚇、啊，即係你有陣時想象唔到，原來我係有咁嘅能力嘅、 嗯， 而做到真係個結局係睇到，真係睇到嘅、 嗯， 甚至摸到啦，係咪、嗯？甚至感受到咯。所以嗱，呢啲幸福感咧，唔係話爸爸媽媽賺十萬九千七，或者甚至乎係會有擁有好多名車、好多搭樓，而呢個有幸福。因為有時講呢啲係過眼雲煙嚟嘅啫，係咪？但係當你睇到自己原來嗰個叫不枉此生咧，簡單嚟講一句，你嗰個人生在世當中，原來你淨係為咗小朋友嗰個成長，都見證住你自己成長咧，呢、這個就係一種幸福咯、 哦。 其實當中都可以。开心好多噶，真系由心笑出嚟噶，可以。 系咁啊！家长如果即系疏忽咗呢个咧，咁美满嘅幸福感嘅话咧，其实亦都相对嚟讲，令到自己喺日常生活入边觉得个压力大咗，因为觉得自己嘅付出咧，好似得唔到任何嘢咁样。 冇错。咁既然我上次讲咪牺牲的爱，记唔记得我讲？ 系啊系啊系啊！ 你不断付出，而系过度付出咧，你会 好期望有個正面嘅回報，但係通常啲回報唔係你所想象中咁、你就會好失望。 翻屋企繼續見啲小朋友喺度嘈啊、嗌啊咁，咁個人就好容易會係啦， 係啦。所以點解頭先我話有兩個時刻大家都利用一下啦、 啊， 就係、是、小朋友翻學，俾啲多時間俾自己啊、第二個時間就係當小朋友瞓咗，你回望翻小朋友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平靜時刻，就蝸牛拖緊你去散步， 感受一下咧小朋友成長嘅過程入邊咧，其實。自己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得著，我諗呢、這個我家長都要去慢慢去到揣摩同埋學習，咁樣嘅生活咧就可以快樂好多啦。 你同小朋友相處都特別開心嘅。 係啊，好唔該曬 Jody。 OK， 多謝你先，多謝。 大家好，我係一個科學家， 我係一個發明家， 我係創科人員。 科研並唔係冷冰冰嘅科技創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我读宠物美容的时候，经常都会听到狗狗的主人说狗狗的耳仔有异味。其实正常的话，狗狗耳仔理应是干燥无味的。那为什么它们的耳仔会臭崩崩的呢？是因为狗狗的耳仔会分泌油脂，在夹杂灰尘和水分之后就会形成耳垢。再加上香港的天气这么潮湿，增加了细菌繁殖的速度。如果没有定时清洁的话，狗狗耳仔的污糟东西就有可能越来越多，造成耳道阻塞，严重就会发炎和散发异味了。特别是好像贵妇狗、金毛寻回犬的品种，耳仔长时间都是耷落嚟，所以就要清洁多啲啦。其实要帮狗狗清洁耳仔好简单，只是需要买狗狗专用的洁耳液，将洁耳液滴入狗狗耳仔，再按摩下根部的位置，大约60秒左右，然后等狗狗自己揈下个头仔，再用纸巾将揈出嚟的污糟物抹走就可以啦。最好就是一个星期清洁一至两次啦。以下仲有三个小贴士是可以减低狗狗抗拒清洁耳仔的，就是主人平时要多啲摸下狗狗的耳仔，等佢哋习惯耳仔被摸，然后在清洁完狗狗耳仔之后，记得俾翻少少嘅零食佢哋，以示奖励，令到狗狗对清洁耳仔可以产生一个好嘅记忆。最后一个小贴士就是可以将洁耳液先浸一浸温水，令到洁耳液唔系冻冰冰，滴入狗狗嘅耳仔嗰阵就冇咁大刺激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只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现在到有灵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够。心的感觉再插落 抬头看天边的朗月，让代表心那块石沉向深海，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痛地是那夜那段未不胜受，来年之愿取消了终究，求收敛，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 有呢首作品啊，名字叫做《再见宁静海》，唱嘅系陈卓妍 Ian。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早上嘅晨光追踪三十一时段啦，今日朝头早揾阿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多咁多位， 系唔知道今日咧有啲乜嘢嘅节目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特备节目啊，叫做《精英厨艺共品尝》，咁系港台电视32啊，记得系32台啊，中午嘅12点钟播出嘅。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民以食为天啊嘛，我哋中国 梗系咯， 系啦，咁啊，啱啱过一年一个月左右啦，咁啊，食过年都系要食好嘢噶嘛，咁啊，原来咧，香港嘅中华厨艺学院啊，之前咧为咗呢个过新年咧，佢哋亲自设计咗一个特色嘅新年一个菜，好多个菜式。咁啊，今日节目咧就系咧由中华厨艺学院嘅一班同学仔同埋佢哋嘅师傅啊，就亲自去煮一次俾大家，等大家认识一下呢啲特色嘅贺年佳肴啊。咁啊，另外啦，咁啊节目都有一班宾客嘅，宾客们咧亦都可以咧一齐去参与个制作过程。咁啊，從而去領略一下咧中國菜肴精彩多元化嗰一面嘅。 係呢啲廚藝學院，其實我成日都好想有機會嘅話咧，去觀摩一下。一入去都應該咧好大陣嘅香味，食物嘅香味撲過嚟，哇！諗起都流口水啊！呢、這個 咁啊，同埋係即係我哋睇節目咧，即係好多時都係拍咗啲廚房咧，即係究竟其實嗰啲同學仔咧喺嗰啲咁傳統嘅廚房裏面點樣過嘅咧？佢哋即係想認識多啲，睇呢個節目應該有多少端倪啊！ 咁大家留意住啊！喂，另外晚上七點半鐘嘅時間咧，係咪都有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冇錯，好心水清啊，小白。呢個分為31台啦，今晚七點半。咁今集嘅主角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嘅助理教授，就係阿尹旭輝博士。咁啊話即係醫學院咧，都係通常大家諗住啲醫生都係醫病啊。咁但係呢個尹旭輝博士咧，好特別，佢玩大數據嘅，即係係啦。我哋玩社交媒體啊，知道成日都有大數據呢樣嘢。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原來醫科都有大數據嘅。咁啊，係阿尹博士咧，覺得咧大數據咧最吸引佢嘅地方咧，就係佢話有客觀嘅答案啊。所以咧喺大數據嘅世界裏邊咧，佢好揾嗰啲大數據咧，好似玩緊尋寶遊戲一樣啊。即係點解咧？透過佢負責嗰啲數據分析工作咧，就揾到啊同人嘅健康同埋生命息息相關嘅啲資料，去到幫助去醫嗰啲病人咁話。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一位咁特別嘅醫學系嘅助理教授啊，尹旭輝博士嘅話咧，今晚七點半港台電視31啊，咪錯過啦 嚇。哦，最好啊，除咗醫之外啦，預防方面嘅大數據都著略噶，可以睇一睇嘅話咧，咁啊唔使等病先至去到醫啦。咁健康嘅时候都可以预防嘛。好，另外八点钟嘅时间，我啊真系要啦，我要健康啲。 冇错，咁今集我要健康啲咧，同大家去到悭下茶，饮个茶，饮啖茶，食个包啊。咁好多朋友咧，我自己都系啊，好中意去茶楼咧饮茶嘅，即系一盅两件。咁但系咧，即系唔讲啊，以为咧，即系嗰啲中式点心通常都系谂都系蒸嘅为主啦，唔好讲炸嘢先啦。蒸嘅为主都系应该好健康啦。喂，但系原来有好多 高钠嘅含量喺当中，有呢个高钠嘅危机。咁各位饮开茶嘅朋友咧，即系想知道我哋一盅两件边种点心咧系最高钠嘅咧？咁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 哎呀，到底系凤爪定系咖喱鱿鱼咧？ 你真系估唔到啊！嗱，我知道。知道头三名嘅其中一样， 系嘛？ 你就咁谂，你真系谂唔到佢原来最高钠。 哎呀，咁啊，今日夜晚要留意住啦呢个。 系啊，咁啊，等大家饮茶嘅时候咧，都可以食得健康啲啊嘛。 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合医院手术灯堕下事件，医管局发现至少29间手术室使用同型号手术灯，当中有12支螺丝松，已经即时停用，有待更换螺丝，并暂停使用有关12间手术室，以待详细检查。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袁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就联合医院事件，初步相信因为手术灯螺丝松脱，导致组件受压和破损。他透露涉及的六口螺丝全部断裂，专家会从手术灯的设计、物料和维修程度等方向调查，暂时看不到设计上出现问题。袁柏良说，有关手术灯已经使用11至12年，估计重大约100几磅至200磅。事发后已经即随即检查同一供应商不同型号的手术灯，初步认为没有大问题，同时亦正检视其他供应商的手术灯，预料几日内完成巡查。北韩今早进行超大型火箭炮射击训练，回应美韩昨日的联合空中演练。朝中社报道，人民军西部前线远程炮兵部队朝早出动600毫米火箭炮，设定分别离发射地点395公里和337公里的假想目标，向东海发射两枚火箭炮弹。報道說，600毫米火箭炮是軍方最新的多連發精密攻擊武器系統，是一種戰術核攻擊手段，訓練充分顯示軍方對美韓聯合空軍力量的徹底壓制準備狀態和應對意志，批評美韓今年以來多次舉行聯合空中訓練，加劇軍事緊張。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警告，平壤會繼續針對美國採取反制措施，北韓將太平洋用作射擊場的頻率取決於 美軍行動的性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說，基於美方掌握的訊息，中國正考慮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用於對烏克蘭的戰事。他警告，中國如果敢做將引致嚴重問題。布林肯星期六在出席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曾經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會面。美國國務院官員透露，布林肯向王毅表示，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實質支持或者協助規避制裁，將面臨後果。中國外交部表示，王毅在會面中強調，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堅持原則勸和促談，一直發揮著建設性作用，中方從不接受美國對中俄關係指手畫腳，甚至脅迫施壓。美國作為一個大國，理應推動危機政治解決，而不是拱火轟油、趁機謀利。土耳其強烈地震發生近兩個星期後，土耳其災害與應急管理局說，除了卡克拉曼馬拉十省和哈塔伊省之外，其他災區的搜救工作已經全部結束。發生在今個月6日的強烈地震，在土耳其和敘利亞合共造成超過46000人死亡， 由于仍然有多人失踪，预料死亡人数仍会上升。在土耳其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乘搭直升机到其中一个灾区视察灾情，他说美国会为受灾地区提供多一亿美元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8点，升了2点，成交金额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8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8跌1蚊，阿里巴巴98.5跌6毫，友邦保险83.2跌4.5，美团143.6跌6毫，京东集团208.6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34.51。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9，人民币6.869，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9点，升15点。港金报1720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74美元，卖出184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维园上桥位。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红磡警署，七行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车多，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喺苏屋村。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系车多，而家龙尾喺南昌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系车多缓慢，而家龙尾喺将军澳隧道转车站对出。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出九龙方向龙尾喺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喺希尔顿中心。封路情况，茶果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茶果岭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所以而家当你再去嘅时候，就要报复之前旅行嗰啲伤害过你嘅人呢？到底佢哋伤害过你啲乜嘢呢？仲有去旅行系俾钱人使，唔通喺大家嘅认知里边，而家俾钱人使即系伤害佢？照呢个逻辑，我唔会再俾家用，因为俾钱即系伤害紧屋企人。旅行团直头应该改名叫做复仇者联盟。旅行应该去得开心，去到报仇咁，仲去嚟做乜呢？咁耐冇去旅行，好多嘢都要重新习惯，例如买机票、揾酒店、安排行程，要重新适应。早排网上讨论区有好多人话啦，可能太耐冇去旅行，搞到唔知点同一齐去旅行嘅朋友相处。例如当中会出现一啲完全唔想付出嘅人，由买机票开始，去到当地安排行程，甚至搭乜嘢交通工具，全部依赖其他人。諗住去轻松一下，点知变到好似臭仔咁。有啲就话啦，我想去东，另一个话想去西。我想食呢样，佢话想食嗰样，就系咁样拗叫多咗，完成旅程不欢而散。甚至有啲情侣因为太耐冇去过旅行，翻嚟先睇清楚双方原来唔夹，分埋手添。其实呢啲问题以前已经讲过好多次啦，可能一排冇去，大家嘅习惯唔同咗。睇嚟去旅行之前，各位先调节一下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宇宙真阔，我翅膀飞，到处都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 Oh,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曾經咧喺一個嘅港島唔係香港啦，即係觀塘區嗰邊嘅天台農場嗰度咧，咁啊種過嘢啦。咁種完之後咧，曾經有一個農產品咧係蘿蔔嚟嘅。咁啊諗住啊歡天喜地咁啊攞個蘿蔔咁啊攞翻屋企摘咗佢啦咁樣。咁我一攞呢個蘿蔔嘅時候咧，嗰個農夫就同我講啦，个萝卜 咧，系嘛？ 佢话个萝卜咧，你唔好就咁就切咗个头，跟住就拎翻屋企啊！千祈唔好净系咁样做。我话点解啊？咁样咁啊，萝卜自己种嘅，系个萝卜可以拎翻屋企自己整啦。佢话嗰个萝卜嗰上面嗰、那个嗰块叶咧，其实咧都可以我嚟做嘅。因为正常嚟讲咧，我哋喺街市买嘅时候，你唔会见到嘅。即系你街市买嘅时候，净系见到萝卜白色个萝卜嗰个身。咁就好少咧，就搭埋佢上面嗰、那個嗰啲葉啊， 係 啦，即係切咗噶啦嘛。好啦，咁變咗係原來做咩嘅咧？佢上面咧嗰、那個叫做蘿蔔葉咧，佢可以我嚟做雪菜嘅， 係 即係佢同芥菜都一樣可以做雪菜嘅。咁我真係有攞翻去咧，去到烹調或者去做呢一個嘅叫做雪菜嘅時候咧，發覺原來自己整咧都唔係想象之中咁難。咁今日可以同大家講下咁啊，雖然大家街市咧就未必可以。見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都有去嗰啲農場嗰度，譬如有啲 join 下嗰啲摘蘿蔔啊咁樣，咁而家都叫蘿蔔水味啊，冬天食瓜嗰啲嘛，咁啊蘿蔔都係即係冬天食，其實都幾好嘅。好啦，咁你嗰個蘿蔔咧，其實嗰啲葉咧，可能就收埋曬佢啦，咁啊集中曬，其實少少都已經可以整得幾多噶啦，先用。但你大概要一斤到啦，咁你要一斤嘅，跟住你就攞晒嗰啲叫做蘿蔔嗰啲葉咧，就要呢、這個真係要沖水啦，因為你就咁浸水咧，就好難將嗰個蘿蔔入面嗰啲沙啊，甚至乎嗰啲菜蟲咧，就一次過浸走，好難嘅。咁你可能咧就要俗稱即係廚房講嗰個叫咩叫啤水啦。咁啊要啤啤水，咁啊或者你有其他更加好嘅方法令到流动式嘅，咁啊会洗干净啲，咁啊就要就会好啲啦。 系， 总之就要干净，洗走晒入边嗰啲沙啊、尘啊，同埋嗰啲菜虫。咁最好咧都系洗完之后咧，啤完水之后咧，你都再攞啲叶出嚟咧，就轻轻就自己再睇睇佢 check check， 咁就会好啲。因为食落口咧始终都系自己噶嘛，特别有啲位咧你系要冲得干净啲，系佢嗰个啱啱黐住萝卜头嗰、那个茎嗰个位啊。 系， 咁嗰个位咧你都系要再啤一啤佢先，好啦，跟住你就将嗰个萝卜嘅叶咧就搭佢一栋咁样啦，搭好咗之后咧就先撒一撒呢一个嘅粗盐先，先撒呢一个粗盐， 索啲水先啊， 系啦，索啲水嘅，咁你撒粗盐，索啲水，同埋开始入味啦，咁啊第一次整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原来就算撒咗粗盐都好啦，佢嗰啲因为始终菜佢自己纤维有弹性啊，咁你好难咧去到将佢变成你雪菜咩样？雪梅噶嘛，望落去 正所谓梅菜 系啦，压佢系咪？ 冇错啦，咁你就要搵啲嘢压住佢嘅，咁有啲人甚至乎咧中意攞啲盘啊。攞啲盆咧就裝曬水落去，咁就好重啦。跟住你就壓住呢一個嘅蘿蔔，你個已經落咗一層粗鹽嘅蘿蔔葉啦。好啦，跟住你就隔一晚，隔一晚之後你發覺嗰個葉咧，其實佢本身都好好充足嘅水分嘅，咁佢就會出曬水嘅。咁一出水嘅時候咧，你就即係攞起咗倒咗啲水啦，咁啊攞起個盆啦，跟住你就將呢一個嘅蘿蔔咧隔咗一晚之後咧，你就將佢咧出咗水嘅時候就開始咧將佢攞出嚟，慢慢分翻一份一份一份先。 係 好啦，跟住你發覺佢嗰個蘿蔔葉咧就已經開始變軟咗嘅，就冇之前咁脆口噶啦，淋身咗噶啦。你咧就即係一束嘅葉咧，你就將佢好似先撒多一層嘅粗鹽先，跟住你就好似將佢好似卷嘢咁樣啊，好似卷畫咁卷海報，卷。卷咗佢之後咧，你就用兩隻手好似捻台布咁，好大一揸揸佢，跟住佢就會出咗一啲咧又啡又黑嗰啲嘅水 汁液， 汁液 係 啦，係啦，佢都唔結嘅，即係好稀嘅。好啦，跟住你又整完之後咧，揸曬水出嚟之後咧，你又再放喺一個大嘅盤嗰度，咁其實都應該可以整到幾多份嘅，即係如果你一斤嘅話， 拎咗出嚟嗰啲水 唔愛㗎啦， 倒咗佢， 我要 唔愛㗎啦， 一半內敷，一半 外放，係啦，咁啊包你頤養天年㗎啦，梗係唔係啦，咁啊嗰啲就唔愛㗎啦，嗰啲高鹽啊 ，sodium 嚟嘅，好啦，跟住咧你咧就再將佢扭完之後，咪擺喺個盤上面嘅，跟住你就再落多少少粗鹽喺面先。 好啦，跟住你就如此类推嘅方法咧、你又可能有好多个，因为一斤啊嘛，有好多个呢一个嘅萝卜叶咧，就用呢一个步骤整咗噶啦。跟住咧，佢应该装满咗呢一个嘅可以做密封嘅盒之后咧、你再撒多一层薄盐喺上边，撒多层薄盐喺上边，跟住一盒咧。冚埋佢， 系， 跟住就等佢自己慢慢腌啦。 腌几耐咧？我想问阿白师傅啊。 有啲人咧，佢就会觉得越腌得耐咧就越好嘅。咁其实你正常放入个雪柜入边咧，咁我谂你隔，我谂一个星期其实都系就包稳阵噶啦。跟住你就可以攞出嚟咧，自己得咁啊得碎佢，咁啊变咗我哋平时食嗰啲雪菜。 OK 啊，几好啊。 系啊，大家可以 腌制雪菜啊嘛，几好啊呢个。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个享乐时代咧，好想将呢个搞笑嘢咧同你哋分享。 咩嚟？ 系人哋笑我嘅咁样，等大家都笑下我啊咁样。昨天小弟去咗做个 wedding。咁嗱，我人生入边咧有两样嘢都好唔中意做嘅。第一就係摺衫，第二就係燙衫。因為咧，我覺得自己燙啲衫咧，永遠都唔夠直嘅咁樣。咁咧，琴日就預備之間咧，就唔夠時間燙衫。咁就索性咧喺嗰啲速食時裝店啊，日本嗰啲速係啦，買件恤衫啫咁樣。即係百零蚊買件恤衫頂住檔啊，因為即係會 方便啦， 會直啲啊咁樣。好啦，問題就喺呢度啦。咁買咗啦，著咗啦。做緊嘅时候都冇问题啦。个问题喺边度会令到席间有啲人会笑我呢？ 唔记得剪牌。 嗱、剪牌呢我就一定记得，因为个牌呢喺心口嗰个位置㗎嘛。係、哦、即係你一定要剪咗嗰条绳，你先会甩咗嗰个叫做价钱牌啦。咁样。 买恤衫㗎嘛。 係 呀。係咪恤衫领嗰块纸冇掹走啊？ 就係呀、 因为通常我恤衫领有一条嘅纸，我哋令到个恤衫领挺啲噶嘛，就要你着嘅时候要掹走佢。 唔系嗰个纸皮啊，唔系嗰个纸皮， 唔系嗰块， 都系喺个恤衫领嗰度出现 咗。就系嗰啲咩 M 啊 S 啊嗰啲啊， 系啊， 即系大码、中码、细码嗰个纸啊嘛。 咁咧系好彩， 胶纸啊嘛，一条 啊。咁我琴日咧都见咗好多人噶啦，其实都真系啊。咁咧一路咧，可能啲宾客又我唔识啦，人哋又唔好意思讲啦。咁直至有一台咧，好彩好彩，有一台嘅人咧系我哋呢个圈嘅人嚟嘅。咁佢又即刻话。喂阿 O， 你唔使黏住喺后面话俾人听你个头好大嘅或者条颈好大嘅，咁佢唔系用呢个身体部位去形容我嘅咁样。佢做咩啊？做咩啊？咁样我仲好陶醉喺自己嘅工作嗰度。你知我做工作一系好全程投入㗎，一系就个冷热系好分明㗎。我以为仲有咩事啊，你喺度讲呢啲搞笑 get 咁样，以为啲宾客。咁谁不知唔系，原来我条领呢 未搣。 未搣啊。跟住我就即刻。满面通红咯，但系满面通红呢个感觉咧，其实我有好耐未试过咯。 但你话俾佢听，唔系啊，今年啲兴啊， 系啊，你讲就系噶啦， 系我嘅 style 嚟啊。今年你个个着衫都系咁样噶啦，你唔系嘅咩？ 人哋韩国嗰边啊，着咗几个月啦、 啊。不过见大家都唔识得欣赏，哎，我搣咗佢啦。 真系有阵时呢啲。尴尬嘅嘢咧，即人生，你哋就笑得开心啦。我当下忆起咧，自己都真系尴尬嘅。 咪即系等于你冇奶奶链嗰啲一样咯。你自己唔知，但人哋见到啊嘛。 咁所以即系呢件事都即系透过大电波去讲啦。除咗叫大家可以笑下小弟之外咧，咁啊仲系一个少少温馨提示。有阵时大家都系怪一漏慢咧，即系呢啲有啲嘢黏住啊，即系冇掹啊嗰啲咧，都时有发生。 特别系衫啊，唔知点解有咁多嘢系即系黏贴咗喺里边嘅，即系牌啊，嗰、那个 尺码 啊、尺码呢啲咁样，好多嘢掹出嚟嘅。 系啊系啊，我最后都系讲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今日赶得滞啊，求其喺衣柜攞咗件衫，就唔知道咯。 新 系啊，唯有系咁样讲咯，如果唔系点啫？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